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大家好啊，直播室入边有孔奕璇璇仔喺度。哇，今日咧天气好似唔系几好啊，因为咧而家时间就系6:10。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82%嘅。今日是6月1日，农历咧系都系4月14嘅。因为我今日起身咧，哇，已经行雷闪电啦，仲要搭紧车嘅时候，真系落晒大雨。咁所以咧，大家记得今日一定要带遮出街啦。 晨光每日一格。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嗱，呢一句说话咧，成日都听嘅，因为讲咗人哋嘅坏话咧，好可能咧会传到去其他人嘅耳仔入面，而引致到不必要嘅仇恨或者报复啊！咁因为始终人咧，其实一句说话杀伤力咧，可能系比尖刀啊、枪呢啲更加嘅严重，咁所以揭人短处虽然可以话系一种打败人嘅利器啊，不过咧一定唔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段唔想俾人提起嘅过去，所以咧我哋都系唔好谂尽办法话，哇，不如挖下人哋嘅私隐，八卦下人哋，或者系揭人短处，更加咧唔好轻率咁样就去取笑人啦。咁其中一个故事咧，我就谂起出身贫寒嘅明太祖朱元璋。嗱，佢始终咧做咗皇帝之后，因为之前咧佢哋都系出身贫寒噶嘛，咁所以有好多以前嘅朋友会去到京城谂住投靠佢，谂住会唔会念住昔日嘅旧情啊，俾翻一官半职佢咧？咁但系咧，朱元璋其实系好罩嘅，人哋揭佢老底嘅，咁所以咧，对于大部分嘅来访者都系拒而不见啦。咁直至到咧，有一位朱元璋由细玩到大嘅朋友啦。咁就特登系佢嘅老家度赶去南京，谂住哇可唔可以俾翻一官半职我啊？咁佢一见到面咧，就同住文武百官大叫啦：，哇，朱老四啊，哇，你做咗皇帝好威风哦、啊！你记唔记得我啊？当年咧，你做咗坏事啊，就系我帮你挨打噶，咁样就讲咗一堆呢啲丑事啦。咁呢位穷嘅朋友就喺度讲，一路讲，越没完没了。咁宝座上面嘅朱元璋梗系坐唔住啦，心谂：哇，你呢个人居然当住文武百官嘅面揭我嘅短处，咁你令我做呢个做皇帝嘅人颜面何存呢？于是咧，竟然下令将佢拖出去处决啦。其实咧，无论对象系边一个，口沫遮拦咧都系一个唔要得嘅行为啊！因为即使当时可能系冇危险啦，但系咧你始终令对方结下心结，或者令对方唔舒服，咁又何必呢？而且咧，既然你揭人短处，不如咧就将佢变成关心下自己啊，谂住对自己学习点样对自己有爱，令自己唔好咁苛刻，令自己冇咁苛刻嘅时候咧，你睇事物咧都会变得冇咁大批判性，对人咧亦都会变得有爱，唔会咁容易揭人短处啦。咁所以其实最紧要咧都系要爱自己啊。 请不要灰心，你也会有人妒忌。你仰望到太高，贬低的只有自己。别当失太多，旅游入太多圣地。你记住你发肤，会与你庆祝喘气。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写这高贵情书，用自言自语，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必。 着得到赞赏，你要强壮到底，再去替对方设想。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写这高贵情书，用千字做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倚靠，归家也不必避雨。 晨光 Coffee Time。直播室入面依然有船仔喺度啊！今日大约系27度，相对湿度88%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亦都去到今日嘅8:30。咁今日就会讲下晨光 Coffee。晨光 Coffee Time 会讲下政府咧，其实一直都关注我哋青少年人嘅培训啦，或者系就业嘅需要嘅。咁所以咧，劳工处亦都喺今日举办咗青年稳工日 at 展翅青见计划。咁呢一个计划咧，就系适合于15至24岁副学位或者系以下学历同埋冇相关工作经验嘅离校青年参加嘅。咁但係係幾點呢？就係今日嘅上晝11:00同埋下晝6:00，會喺灣仔嘅修頓室內場館咧舉行嘅。咁都有成30间公司參與啦，咁提供超過2000个嘅全職同埋兼職嘅在職培訓空缺職位啊。咁仲會提供埋一個招聘啦，同埋一個職場面試嘅。咁所以而家聽緊收音機嘅年輕人，或者係屋企人都有年輕人，都有一個類似嘅需要嘅時候咧，都可以去睇下嘅。咁就算唔係揾工咧，我都覺得係幾值得去，因為咧原來佢邀請埋拳擊運動員啊，曹星如，即係神奇小子啦，咁就分享一下佢喺運動路上面係點樣突破自己嘅。咁另外亦都有歌手洪家豪啊，就分享一下佢嘅演藝事業同埋奮鬥經歷。咁所以咧內容都係好豐富嘅，唔止係不斷咁樣見功啦。咁就算系你可以睇下啊，自己有啲咩系啱做啦，或者系谂下啊，会唔会有一啲可以同佢交流嘅机会？咁但系咧，不过分享嘅环节咧系有限嘅，先到先得。 咁根據呢一個參與名單，咁到場招聘嘅範圍咧，運輸或者酒店啦、銀行、主題公園、公共事業、零售、餐飲、物業管理等等嘅範疇咧，都係有僱主喺度嘅，有唔同嘅公司，都有啲大嘅公司嘅，咁所以咧，有興趣嘅朋友記得去睇下啦。 若然习惯的已逐秒失传，但求在记忆一一凝住。心碎时，信念盼好复原。若离座某好友渐已失联，某日或会与他方重遇。仓促告别，未必情感中断。你眼泪如果将烟预言未来，到某个时刻天似塌下来，迷失之际别忘自爱。若注定路要走，还是有月台。我看见其中一个传奇未来，那个你重新过程给转载，挨下痛苦渐忘大概，仍庆幸尚会安好原来。 6:23嘅时间，欢迎听众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一首嘅歌嚟自欣怡，我所看见的未来，都温馨提示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生效紧。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一位年轻人当佢坐火车嘅时间，而都当火车行驶住，见到好靓好靓嘅风景。在前面又要转弯，火车不断咁去到减速，进入咗好多唔同嘅风景嘅时候，年轻人灵光一闪，佢喺火车嗰度行行企企，揾咗好多好多自己想坐嘅位置，一个舒服嘅空间。最后咧，佢百无聊赖咁样就落咗车，而就揾咗一个咧自己喜欢嘅地方，去到一个咧心旷神怡嘅地方，然后咧。去到开始自己的工作，他工作就是负责做创作的。以前的年代都是写下诗写下文章这样。 呢种嘅慢活嘅感觉咧，对佢嚟讲可以话系一种非常之大嘅鼓舞，因为佢喺城市入边挤逼得太耐，一直以嚟都呼吸唔到新鲜嘅空气，就好似挤逼喺火车嘅路上边一样，佢一直都揾唔到自己舒服嘅空间同埋位置，直至到佢落车揾到一大片嘅草原，佢就可以展开佢嘅微笑，重拾翻自己创作嘅灵感。小小嘅故事话俾我哋知道，原来每一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嘅位置。可能你系一个唔中意大草原，唔中意过分宁静，唔中意吹住风，反而中意咧城市呢一种压迫嘅快感。又或者你可能会中意一啲自己理想嘅生活，就系过住一啲咧同人挤迫、同人争嘅。咁但系每一个人亦都有佢自己生存之道。小姐的故事带出的不是慢活的好处，而是你应该要认识自己，更加清楚哪一种的生活模式才是最适合自己，这样去度过自己的人生。如果你今天还未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的话，不要紧，你可以看多些书，听多些音乐，思想多些关于自己的事情，慢慢你就会找得到属于自己的性格，属于自己的路向，同埋喜欢自己每一日的生活。 雨花慢慢慢慢慢慢白了，回忆慢慢慢慢慢慢忘了，放手不放手也都难得，坚如磐石也慢慢融化，热血慢慢慢慢慢慢凉了，冷漠慢慢慢慢慢慢关了，时间是虚的，人是活的，漠不关心渐渐潸然泪下，爸爸疏忽了，爸爸妈妈唠叨，妈妈屋檐下上几代的莲花，锥心刺痛散不掉一场造化， 本周新闻简报之前揾嚟呢一首嘅歌，嚟自刘德华《慢慢》啊，出边27度啊，再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雷暴警告都系生效紧嘅。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雷雨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本港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政府提出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指明社工、幼儿工作者、教师同埋医生、护士等为强制举报者。如果有合理的理由怀疑儿童受严重伤害，必须举报，否则最高判监三个月和罚款50,000元。条例草案将在6月14日提交立法会审议，在新法例刊宪之后18个月实施。有提供驻后社工服务的香港小童群益会表示，希望当局可以清晰定义严重损伤，以及加强对前线人员的培训配套措施。当局提到预计法例生效之后，举报的个案数字可能会大幅飙升。社署会设立一间新的留宿幼儿中心，在2024年第一季启用，提供48个服务名额，每年平均可以照顾192名儿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德国总理外事顾问普吕特纳。王毅说，面对当前国际局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中德要携手努力举办好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向欧洲和世界发出积极信号。王毅强调，中国经济和世界紧密融合，中国将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各国共享机遇，合作共赢。普吕特纳表示，德中关系基础稳固，德方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德国将对即将举行的新一轮德中政府磋商充满期待，将共同加紧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双方亦都就乌克兰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睇法。苏丹武装部队话暂停参加与敌对快速支援部队的停火谈判。武装部队发言人办公室发表声明话，武装部队总指挥部决定暂停谈判，因为快速支援部队持续违反停火协议，未能够履行协议的任何条款。武装部队消息人士说，武装部队虽然暂停参加停火谈判，但并不意味退出谈判。目击者说，当地星期三早上，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因图曼冲突，武装部队关闭连接首都赫土木和因图曼的大桥，空中有战机盘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明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文台亦都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屯门区的雨势特别大，并已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可能出现严重水浸。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8:30。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FM6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3年10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咗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联系香港95年。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我自己就同香港电台就合作咗都好耐啦。我记得我第一次帮一个电台去做一个 station ID 咧，就系帮助香港电台。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制作家信守一生推广运动之爱一世家书选举。 如果你是选择电邮，只要填妥参赛表格，连同参赛作品电邮至 radio2@rthk.hk， 注明爱一世家书选举。 想知道更多有关爱一世家书选举的详情以及是下载参赛表格，就可以击入家信守一生网页 rthk.hk/family2024。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6:36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巴喺度啦，同埋船仔都喺度啦。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早晨啊，吓咁啊，27度嘅气温，咁啊注意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另外都要注意就系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咁啊，屯门区嘅雨势咧就特别大，咁啊，并且已经录得啊，或者咧就系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咁啊有可能。出现是严重水浸，大家留意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天气都真的变化得很大啦。昨天和前天大家都在那里喊哇好热啊好热啊咁样。 但昨天都落很大雨。 昨天都是落很大雨的。 是啊，但是去到夜晚上又很热。 是吗？ 我觉得很热咯，即可能我成日都在条街度。 哦，我昨晚呢可能我身处的位置就在我家附近啦。 哦，有可能是因为我在九龙那边呢、我就觉得有啲焗啊， 是啊， 那种焗的热咯。 哦，咁啊，大厦多啦，就可能不通风的办法啦。 啊啊、 我自己因为昨日夜晚翻唔早啦，咁啊夜晚就谂住诶轻松松同只狗去行下街嘅时候咧、我又发觉昨晚其实我身处的地区系几凉。 是咩？ 是啊， 我和你身处的地区不是差不多的咩？ 天渊之别、啊、好像真的。那 我就会觉得咦都挺舒服、啊、是不是因为落过雨呢？因为昨日晏昼都有。 哦系啦，系寻晚瞓觉我都冇开冷气嘅， 系啦，都有稍过啲大雨噶嘛，咁所以都将呢个气温咧就减低咗几度，咁系嘅，咁而家天气太热咧，都真系几烦啊，因为天气热嘅话咧，你人咧都容易燥啊吓，咁啊，所以如果你话落下雨嘅话咧，咁啊天气有啲变化，我觉得反而系一啲好事嚟嘅，咁啊睇翻啦，其实而家政府咧都成日推行一啲叫做医道嘅方便嘅方法啦，去到俾大家咧，无论系过关定还是咧系一啲叫做网上面嘅申请一啲嘅工作咧，其实都可以透过咧好多嗰啲电子方法咧去到用嘅。咁另外就系嗰啲电子消费啦。 嗯， 其实你而家仲冇带现金噶？ 我系为咗搭的士咯，朝头早翻工。 哦， 系咯，太早啦，即系冇车搭，咁我就搭的士。咁、就真系嗰阵时我先开始银包，而家有翻现金。唔系咧，我全程都好，真系好少用现金俾钱咯，多数都系用信用卡、或者其他支付渠道俾咯、 我自己咧就现金咧，多数都系会边度用咧，就系街市啦。 哦，系 啊，咁虽然而家其实都街市咧都多咗系可以用八达通或者其他收费嘅，咁、但系咧有阵时都遇到个情况就系佢哋部机会 坏咗， 都坏得都几密噶，唔知点解，唔知系街市潮湿咧嗬， 佢真系有可能喎、 啊，系啊，会。成日同佢講，我想今日用呢個俾，咁佢哋就話啊，部機啱壞咗啊，咁啊要揾、即係特登又要去撳機啊，咁所以呢個情況咧就比較常多會去用現金啦。咁其他譬如係就算買麵包啊，一般買餸都應該係可以用到啲電子支付工具嘅。 係啊係啊，而家真係好多，而家直情係啲小店啊，即係可能比較舊啊。我上次去報紙檔， 報紙檔都要可以用電子付費㗎。 即係 我佢話：我、啊、你想用咩啊？咁樣啊，但有一個好搞笑，我記得我係去一間鋪買張水啦。咁、啊、佢我就話：我想用電子支付。佢話：好啊，你等我一陣。佢就帶咗我去個報紙檔俾錢咯。 哦，跟住報紙檔俾翻錢， 俾翻錢佢。 哦，報紙檔。叻過佢喎， 係啊，但係好搞笑咯，我就覺得即係嗰個倫理關係係幾好啊！但你亦都見到咧，有電子支付系統同埋冇電子支付系統嗰個方便性咯， 係啊， 即竟然報紙檔係仲方便過， 係啊， 嗰、那個係好似賣。麵包定係係咯，麵包鋪咁樣。 我有段時間咧就聽過啲粥粉麵鋪咧就啊話哦，我哋取消咗呢個電子支付啦，因為咧要俾額外嘅手續費。 哦，係啊，係啊，佢哋係要俾另外一個錢。 係啦，咁我就聽到嘅時候嚇，咁、啊、因為我嗰次咁啱就又冇 cash， 咁啊搞到咧係、哦、啊，我話我轉頭撳機俾你，我使乜擺多部電話俾你即係要抵押啊咁樣，唉唔使啦。怎會不信你啊？你自己出去按完再給錢、啊、當 然認你啦，白圓肚 因為我有時候hea食我來你去都是吃了幾間的還有呢有時候如果你說那些電子支付譬如好像剛才粥粉麵鋪它隔了一段時間就兩個星期左右它又有那些電子支付系統我就好奇就問它為什麼你又裝回的它說太多人咧，系要求用電子支付系統嘅方法俾錢啦。 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所以咧，佢又覺得，唉，算啦，嗰啲錢都係要俾人賺噶啦。即係初頭諗住慳咗少少嘛，咁、 啊啊、 但係都冇辦法啦，都係要諗住俾人賺。 係啊，同埋反而而家係我，譬如我以前有翻一份零售嘅工啦，佢係咧。呢幾年啊，係越嚟越多，即係佢就嚟齊曬咯。 哦，即係嗰啲付款方法， 就嚟齊曬所有付款方法。因為有好多客咧會行入嚟咧，可能想買支酒，最後屘就走啦、 嗯， 就話啊，點解你唔買啊？佢就哎呀，冇呢個支付方法啊，我想用呢個支付方法。咁而家就令到佢連呢個藉口都冇埋。 係啊，會㗎。我有陣時入鋪頭之前，因為我冇帶現金啦，我都會問一問個老闆先，你哋收唔收咩？收唔收咩？咁佢話收，咁我先至會入去嘅。 係啊，咁我哋就多好多。即可能七八款齐晒、 嗯， 但系我都有问啊，那个收费啊，佢都系话高昂嘅， 哦， 即系都系 要俾咯，俾得唔开心、啊， 其实系唔顺，系啊系，其实系唔开心，即系你话系咪多咧？即系我觉得有少少贵嘅， 系， 但系总之就系、是，但当你每一单生意都要俾嘅时候，你就会有少少揞住嘅感觉， 系啊，即系你发觉咁多客咧都真系想要求嘅时候，你就唯有喺其他嘅成本上面控制翻， 系啊， 去到俾翻嗰个电子支付嘅平台费用咯， 系咯、啊，贵少少咯，唯有， 咁啊冇办法啦吓， 系啊， 大家就住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百科。 早上6:43嘅时间啦，咁啊同大家再睇睇天气，大致多云，有骤雨以及强烈。狂风雷暴，我冇睇错啊！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噶。咁啊，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雨及咧就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咧大概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咧有几阵骤雨，咁啊，明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嘅。另外要注意的就是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啦，屯门区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现在是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9%，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都是生效的。朝头早咧，晨光百科咁啊，想同听众咧就睇一睇啊，睇咩咧？就系睇下一种嘅昆虫啊，呢种昆虫咧就系萤火虫啦。咁啊，萤火虫咧，咁啊，当然系其实有分公同埋有分乸嘅。公嘅萤火虫同妈妈嘅萤火虫啦，其实原来佢哋嘅光咧系不一样嘅、哦。咁啊，一般嚟讲啦，咁啊，公萤火虫咧发出嘅光咧就会比较上光亮嘅。咁啊，去到咧就系繁殖嘅时间啦，咁啊，公嘅萤火虫咧就会发现妈妈嘅萤火虫，咁啊就会透过呢啲光嘅信号啦，原来佢哋透过光嘅信号咧就去传达佢哋嘅爱意嘅。咁啊，讲得斯文啲嘅咁讲啦，传达佢哋嘅爱意嘅。咁啊，睇下一个嘅妈妈嘅萤火虫啦，即系乸嘅萤火虫咧，会唔会接受啦？咁啊，如果会接受咧，咁我哋就可以拍拖结婚啦。好啦，萤火虫发出嘅光咧，系依照住种类而言噶。咁啊，唔同地方嘅萤火虫发出嘅光，其实亦都有可能系不一样噶噃。 咁啊，咁樣咧嘅差異咧，咁啊令到咧就相同種類嘅公型同埋母型咧，就能夠咧就正確揾到自己佢哋想要嘅對象啦。嗱，唔知道你咧有冇去到睇過呢啲螢火蟲啊？其實螢火蟲咧都相當之靚啊，咁啊閃下閃下咁樣。咁啊，古人大家都知啦，係會用啲螢火蟲咧就去到做嗰啲光啊，去到咧就係讀書嘅。咁啊，而家就唔使啦，有燈啊。螢火蟲發出嘅部位，發出光嘅部位就喺佢哋腹部嘅末端嘅呢个部分咧，佢哋就会发出荧光素哦，佢哋就系靠呢个荧光素去到令到自己闪闪生动噶啦。 或会更充实，双生你四下抑郁，复原后尚难受，为何独奏？吻后自何内怀挑逗、oh,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相遇再没乐园，爱慕上个生命最期开始恋爱，感觉太似化学。听不见需要声线，色彩渲染，声源下中欣赏你多么美，自由愿我不应该犀利。错失若然在孤寂，让我心麻痹，怎元气？别太多道理，惶恐怕见伤。我心小不可抵挡弱人、啊啊啊、随后神经多绷紧，浮现过往所有泪痕，越靠越近是厄运，还是再有故地会令我更多心。回头看你影走神，难了解无期错可结果。 一首作品嚟自 MC 张天赋嘅《花海》啊！ 何用再担心？ 啊，早上嘅时间我哋都有即场 KOL 系列嘅，咁啊，继续咧都会有阿海喺度啦，同我哋讲下一啲咧有关于 fashion 啦、时装各样嘅事情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我哋时装界大人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你好啊。咁啊，我就想话啦，呢几日嘅天气咧都系热啦，啲咩酷热啊，又极端酷热啊，呢啲咧就成日都系出晒嚟噶啦。咁样好啦，咁呢个时候咧，如果你咁热嘅天咧，通常咧最方便咧就系着拖鞋出街。但系着拖鞋，我记得上个星期我哋就提到啦。譬如有啲可能打 NBA 嗰啲球星咪好劲嘅，好大座咁啊，成座山咁高。佢哋中意咧着袜就再着拖鞋嘅，咁但系你话着拖鞋嘅，其实拖鞋点样分啊？或者拖鞋凉鞋，又或者系点样可以令到我个人着拖鞋得嚟都着得好啲嘅咧？ 系啊，喂嗱，如果我哋讲到拖鞋同凉鞋咧、我自己心目中都有个分别嘅。我谂各位听众朋友咧，喺个心里边咧都会将佢哋分门别类咗。凉鞋咧，譬如我讲女士先啦，凉鞋咧，你就会觉得佢真系一对鞋款嚟嘅、只不过佢露趾开踭。 哦， 系咪？咁你就会觉得佢一对凉鞋，可能前面有两条扳带啊、其实都好多款嘅。咁拖鞋咧，我哋个感觉就会系casual 啲啦，个物料可能系甚至乎用胶嘅质地啊，PVC 做嘅，即系咁样，我哋都会有心目中会有一个区分喺度噶啦，就已经。当然而家我觉得咧，嗰条界线咧都越嚟越模糊噶啦，因为有阵时女士咧都会见到佢着一啲咧，即系好运动型嘅拖鞋衬袜仔，其实都好靓噶。 哦，咦，我发觉咧，阿海一讲女士嘅拖鞋咧，我就会想象得到系优雅啲啦。男士咧，我谂即系拖鞋同凉鞋 啲嘛， 系啊，嗰个分别咧就好似真系唔系好大咯，即系 冇错啊， 系啊，咁拖鞋 嗱，除非有啲牌子，即系譬如我哋讲紧B 字头嗰个牌子啦， 係啦，都好多年嘅啦嘛。 係啊係啊。 咁其實佢都係好拖鞋標㗎，但係你又覺得佢拖鞋標得嚟咧，你唔會喺屋企著㗎嘛？嗰度你 哦係喎， 你知道嗰度係 都係出街㗎嘛？係啊係啊。 出街嘅拖鞋、涼鞋咁樣，嗰、那個、那個界線都模糊嘅咁樣。然後可能最近亦都出咗有個 C 字頭嘅。 係。 近呢幾年都好興嘅，大人細路都會著嘅，佢就襪頭嘅喎。咁啊，啲人就會覺得佢落雨天著嗰啲咪幾好咯。 哦，係啊，我自己都有著噶，因為學你話齋，落雨天又真係都幾方便。咁同埋佢， 同埋佢襪頭啊嘛，咁佢又唔會覺得話，有啲人又會覺得佢落雨我有啲人覺得落雨拖鞋好啱 feel 嘅，因為覺得濕咪濕咯，翻到公司或者翻到屋企先抹啦，咁樣還掂都濕㗎啦只腳，咁樣唔使著對咁靚嘅鞋。唔使心痛啊嘛，咁你着 C 字头嗰只咧，类似对剧嗰啲咁样咧，啲类似拖鞋、凉鞋咁样嗰啲啦吓，你又会觉得佢又包到你个脚趾喎。 哦，系啊，同埋佢有个设计咧，好绝密噶，就系通常佢嗰个拖鞋咧，其实佢上面仲有一条带噶。你中意你可以发佢后边当个鞋踭嗰位护 板， 系啊，咁你要跑步佢又可以帮到你跑步。 你要平时唔使惊甩鞋系咪？ 系啊，你要踢拖佢又有得踢拖，想点啊？我觉得哇咁搞笑呢个嘢。 唔使惊翻转头执翻只拖鞋甩咗咁样。 系啦系啊，同埋佢个底咧，好似都特登做厚咗。咁其实 系啊， 而家佢啊当然变咗一只嘅佢哋自己嘅品牌啦。但系佢算唔算系时尚噶？其实 算唔算咩？我听唔到。 时尚咯。 我覺得咧有啲佢，我覺得佢呢個款呢、這個牌子嘅款咧係幾極端嘅、 啊， 即係你好喜歡，你又好喜歡佢嘅喎。咁唔中意又覺得哇，好似怪怪咁樣嘅。但係事實上咧、 哦， 我見過都有啲女仔著嘅，佢真係咧，譬如襯 T 恤短褲或者早排啲涼啲咧，佢真係拆件 hoodies 嗰啲衞衣啦，有帽嘅 hoodies 啊，跟住襯條短褲。咁然後咧，佢就玩襪仔，再加呢只 C 字頭牌子嗰啲拖鞋涼鞋咁樣，又、 哦、 幾有型嘅喎。 佢 而家咧唔係淨係得嗰啲窿窿喺前面噶嘛，佢、 啊、 上面咧再加咗好多啲好立體嘅公仔圖案喺上邊。 哦，係啊，同埋你可以自己加啲編嘅。 嗯、 即係有啲係閃燈，我仔仔嗰啲就中意啲閃燈插曬喺度咁樣，跟住 咧好似自己可以 mix and match 咁樣 冇錯啦，咁有啲係自己中意嘅卡通 character， 你又可以放上去咁樣嘅。 係啦，咁佢好似都 crossover 咗唔同啲卡通人物款啊，咁佢每個期間佢有啲唔同嘅公仔，你可以自己扣上去嘅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特色，但係你自己問我，即係佢就唔係我嘅 style 嚟嘅。但係我見咧有啲女仔又好，或者有啲男仔，我見有啲女仔真係著得好型，我都對哇哦，原來真係可以咁樣襯㗎，即係我都覺得哇另眼相看，因為真係加咗對襪咧係。時尚感好多啊，唔知點解型好多咯。 著襪再著拖鞋咧、我諗可能收音機嘅聽眾有啲都要諗一諗，點樣著襪著拖鞋咧，係要接受佢係一種型，而唔係覺得哇係咁樣嘅。 係啊，其實真係嘅。我哋成日叫襪仔涼鞋啦、 啊， 尤其是你襯啲運動風咧，我哋早兩個星期前咧都提過㗎啦，即係我哋上一集同上一集都提過，未聽嘅可以聽翻重温啦，係咪？ 梗係啦， 我哋都提過係啦，即係其實我哋都提過有一個 term 啦。佢就係 athletic 同 leisure 加埋嘅一個，就係 athleisure 啦，或者我叫 athlow 啦。其實佢都係喺疫情期間咧出現嘅一個 term 嚟嘅。athletic 好顧名思義就係運動啦。咁 leisure 就係好休閒風嘅。我哋將佢兩組字加埋咧，即係話你好一個舒適感，好家居感，但係其實佢一個外出。出街嘅服裝穿搭嚟嘅，咁我哋點樣將啲嘢聯繫埋一齊？因為你話我即係喺屋企，譬如我而家著緊嗰對咧，係啲好日系嗰啲咧，嗰啲其實真係出唔到街會跣死死嘅。我而家出街呢一對拖鞋就會好騰飄嘅。 哦，哇！咁有型啊！你喺屋企都 涼啊嘛，即係你。喂，大佬好熱啊，30几度 喺屋企。熱啊，系啊。 咁啦，咁我都慣咗屋企，我都會著拖鞋嘅。有時真係太熱，我就停，即係除鞋咁樣啦，唔赤腳啦。咁但係屋企一般我都會著拖鞋。咁你藤標嘅藤底嘅拖鞋咧，你著落去咪冇咁熱咯。 哦，同埋好似硬係覺得，如果藤呢啲拖鞋咧，一路踩落去嘅時候都有少少腳板底按摩嘅感覺，都幾舒服。係 啦係啦，即係佢啲窿突突咁樣啊嘛，係啦。咁但係我呢對就真係不能夠出街，同埋佢都唔係太濕到水嘅。我呢對你出街你預咗佢一定有某程度嘅 protection 啦。某程度的保護能力啦，跟住就係都有少少時尚感啦，你先可以出到街。所以 leisure 還 leisure， 佢就唔等於話真係我完全係好屋企 feel 嘅，即係唔係好 homey feel， 即係唔係你喺家居嘅嘢嚟嘅。咁我點樣將佢喂又著到好 sporty， 有嗰個運動感，然後又有少少 hea feel 咧？其實襪仔係一個好好嘅連結， 係 將你身上面嘅衫同對拖鞋做一個連結。 你会觉得好似中间加咗啲嘢咧，好似将你套衫同对鞋咧扣埋一齐嗰种感觉， 变成一体啊！佢哋系 冇错啦，即系唔好睇少呢个连结，同埋咧佢好似一个我哋叫做层次感啦。首先就系同埋视觉上要做多个 combo 啊，一个组合啊。 嗯嗯嗯， 咁、 嗯、 你就会有一种时尚嘅感觉啦。其实好简单，如果你话诶、哎、我都冇乜头水，我真系着对拖鞋凉鞋。好似頭先咁講，我哋著對 B 字頭好，或者 C 字頭好，或者你有其他運動品牌，或者你可能你喺其他而家好多時裝店都有呢類嘅，即係拖鞋涼鞋著噶嘛。咁、你著咩物呢？正式物。 正式物 已經係好解決到你嗰個問題喎。白色嘅運動風嘅物仔。 嗯， 我覺得男士女士，譬如你著一啲比較素色嘅衣服啦，你記住對襪咧。如果你冇乜信心嘅，你可以從嗰啲素色啲嘅襪開始。 嚇、啊！但係而家其實坊間都 咁樣係好容易襯咯。 坊間都好中意嗰啲卡通襪或者兩邊襪咧，嗰、那個個畫風咧係相似，但係佢哋唔係一樣嘅。但係左右一齊拍埋咧，又變咗公仔，咁都好興呢啲喎。 其實得㗎，即係我哋頭先講緊咧，即係你襯白色或者白襪得嚟有少少字嘅、 啊， 可能係嗰個品牌嘅字啊，或者佢好中意做兩行字喺側邊嘅。咁、我覺得呢啲已經係，咦又有少少嘢睇，我哋覺得即係冇咁 dry 嘅所謂就係、是、你頭先講嗰啲襪咧，如果當你再有信心啲，係襯到㗎。當你套衫譬如素色啲嘅時候咧，你可能玩你頭先講啲圖案啦、卡通物啦，跟住你再襯對拖鞋涼鞋啦咁樣、其實出街咧都係一個型格，變咗你成個焦點咧就會去咗你嗰個拖鞋涼鞋嗰個穿搭，所以你身上面嘅嘢咧越簡約就越好，可能就係一件普通正式嘅棉 T， 襯運動褲，襯條短褲，咁其實然後你就覺得啊～好素淨喎，但係我有個 focus 就喺你個腳嗰度啦。 咁我諗男仔女仔都係有呢啲嘅秘訣去到襯嘅，應該唔會話淨係分女仔，除非係個涼鞋個款式、或者拖鞋嘅款式啊。咁你人字拖啊，應該比較上難搞㗎啦，係嘛？ 咁你咪著嗰啲咩咯？忍者襪咯。 又俾你博到喎、 得唔得啊？ 又好似得喎。 拖咧，其實唔著襪係型㗎，即係有嗰啲 cat 拖 feel 啊。 嚇、哦！我就唔得啦，因為我著人字拖咧。佢咪夾住咗你隻腳趾公同第二隻嘅， 唔舒服啊？ 唔係我行兩步會抽筋嘅，唔知點解。 冇錯啊，真係大家要注意，當你著平底鞋或者著呢啲咧夾腳趾嗰啲拖鞋嘅時候咧、 啊， 因為佢太平啊，有陣時咧佢冇嗰個厚度啊，係、 啊、 啦，即係佢冇少少線嘅話咧，你就隻腳咧你就好成你好用力去抓住個地啦、 哦， 或者用力去夾住佢啦。咁如果真係有機會，你會咧發覺，我太過用力啦隻腳，咁、你就會出現抽筋嘅情況。 係啊，我就係呢啲咯，所以我係要著嗰啲拖鞋咧，一定係例如涼鞋，當然係箍埋後面啦。咁所以拖鞋我就會著嗰啲，譬如個底係厚少少，同埋我咧，我個人咧又慳價，我諗住咧，如果個底係厚嘅話，佢應該著耐啲，冇咁容易蝕啊。 哦， 係啦， 咁樣樣，激死！即係你就算咧，因為人字拖都好睇個物料嘅。 啊， 其實有啲咧係貨你咧，真係著去沙灘著嗰啲人字拖咧、以前咧，我想講以前嘅走音， 以前咧 有一個咧 H 字頭嘅牌子。好 hit 嘅，佢咧出好多，其實即係老年咧都有賣噶、 啊。哦， 有賣佢嘅就係嗰啲夾腳趾人字拖涼鞋咧、人字拖拖鞋啊，過去沙灘著咧係超靚，佢出好多款啦，碼又齊啦，你只會哇點啊？我揀一對定揀兩對定揀三對啊？因為真係超靚，同埋可以直接著出街。 係啊， 如果我咧嗰陣時我會沙灘曬太陽咧，我咪直接著佢出街咯。 哎呀，你又好啦，我著唔到啊，抽筋噶，所以唯有都係。 水啦，你会觉得系你身体构造啊？ 咁系要生我只脚先得，唔应该唔关饮多啲水事。 唔系啊，因为你人饮得水少系会容易抽筋噶嘛。你做开运动你知噶， 我知啊。但我无论饮几多水，我只脚一着亲人字拖，我都系抽筋啊嘛。 咁你个用力唔啱咯。 咁系啊，咁应该系啊。咁啊，听众就自己 脚趾个力度唔啱咯。 应该系噶啦， 唔识用力咯。 系啊，咁啊，听众自己谂下啦。呢啲咁嘅天气咧，就点样可以衬下啲？拖鞋啦，拖鞋都可以著得好靚嘅。個問題就係你有冇花心思去到諗一諗，諗下嘅話咧，咁或者頭先聽完阿海嗰啲咧參考一下。咁今日大膽啲，我著拖鞋出街。係， 最緊要唔好好似小白咁著到抽筋就得 啦。係啊係啊係啊，好啦，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海， 拜 拜。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 晨光百科、职场 KOL、百元号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百元号，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朝早嘅时间咧就7:09嘅，咁啊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咧，可以同大家先睇睇噶。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另外一个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7:09嘅早上啦，咁啊有晨光第一线啦，咁啊直播室有小白喺度啦，有啊船仔喺度啦， 系早晨。 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咁亦都 Didi 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啊，船仔，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啊都提大家啦，咁啊出边咧就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雷暴警告，以及咧就系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咁啊见到咧就系离岛区嘅坪洲以及屯门区嘅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咁啊有可能出现。嚴重水浸啊！咁啊，朝頭早咧，大家都唔想噶啦，翻工翻學嘅時候咧，就比較上有句俗語叫咩禮計啊， 係 啊，即係比較論 計， 係啊， 論盡啊， 即係論盡， 哦，論盡 咁上下嘅意思嘅論盡，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啲就不厭其煩再提多一兩次俾大家嚇。咁啊，而家27度嘅氣温嘅，咁啊，朝頭早除咗係天氣方面啦，需要有啲嘅提示之外，唔知道交通方面又有冇啲特別嘅擠塞咧 ？Didi 係啊，暫時咧就係未有嘅嚇，都係恆常嘅車龍嘅啫。咁提一提大家啦，公主道過海啊，而家咧就去到康莊道橋面，即係早咗有車龍啦，平時就冇嘅。咁另外路面方面咧，即係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化花園個樽頸位就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果欄嘅。咁另外諗，由於江樂道中咧电车路轨的紧急维修工程，江乐道中的辅助道路去上环方向，介乎文华里至到摩利臣街的一段需要封闭，德辅道西去金钟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入江乐道西的辅助道路，德辅道西去金钟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入去江乐道西的辅助道路。另外长过7米的车都不能够由摩利臣街右转入去江乐道中。受影响的城巴路线1号、5号 B 和10号都要改道行驶。另外都是在港岛区上环的希利街有水管急收，希利街近住江乐道中的快线就封闭，经过小心，就是这样。 天雨路滑，各位驾驶人士就记住看清楚，保持安全的车速距离。呢啲都係一定要記住噶啦嚇，咁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一有啲突發事，你唔夠嗰個空間剎制都係麻煩，因為地下又有少少線。 係啊係啊， 冇錯，你講天雨路滑啦，嗱，琴日咧咪陽光普照啊，其實琴日咧由朝頭早7:00到9:00咧，哇，我哋咧都報咗差唔多成10宗交通意外啊！ 哇，咁多！ 係啊，我數住啊，特登今朝講啊，所以啲人唔好諗住天雨路滑先有意外，琴日咧陽光普照都好多。 因為陽光普照啲人就大意啊！ 啊，咁你話啦，其實根本無論晴天、雨天、什麼天。大家都要小心架啫， 系啊，又或者系熱得滯啦，會唔會啊？ 啊，咁話如果咁樣講法，你咁樣講法嘅話，成個暑假揸車冇危險，唔會嘅，唔關熱同埋唔熱事嘅。總之一句啦，小心駕駛， 冇錯， 係啊， 小心駛得萬年船， 冇錯啊，船就船，唔係船仔個 船仔。 總之大家要小心、啊。 哎呀，唔覺意踢咗你添，不過佢係旋轉個船啦、 啊， 轉到你暈嗰啲啊， 佢唔會轉到你暈嘅應該， 佢唔會 望到佢你會暈啦，係咪靚到暈係嘛？ 懶音多到我暈， 慢慢改啦，唔好咁講，唔好咁講，學習學習 啊， 小白， 唔係你講得啱嘅，我會努力嘅， 加油啊，加油啊！ 而家啲年青新世代都好多懶音， 係啊， 係 啊。咁啊，平時冇留意咯， 係啊，冇乜留意，個口又唔習慣擘大啲講嘢。 所以啊，所以就學習學習啦。懶音就即係做廣播咧，始終都唔係咁好啦，係咪先？咁我想今朝咧講啲花邊新聞。 好啊好啊好啊！ 嗱，香港人生活勞碌啦，打工仔工作時間長，平日食飯啦、休息時間其實大家都知道係好少噶啦。咁有司機咧喺前日咧就喺社交平台咧就分享咗一宗比較罕見嘅見聞啊、 嗯， 就話咧有個駕駛過隧道期間，即係有司機啦，就揸車去過隧道期間咧，就見到一位的士司機咧雙手離開咗太盤啦，拎住個飯盒。唔係單手啊，係雙手離開個太盤，離開咗個太盤啦，就拎住個飯盒食嘢嘅。咁根據呢個相片咧，就見到相信當時咧就啱啱過緊隧道，遇上塞車嘅繁忙時間。 我想問一問佢，唔係喎，香港都冇喎、 啊，香港冇， 因為咩呢？就係、是、外國有啲叫做自動駕駛嘛。 哦， 因為我睇過啲片咧，有啲人 而家有啲車已經係 自 動駕駛嘅、 啊， 香港 就好似唔得嘅， 唔得，同埋好似我成日聽人講係有少少偏離嘅、 嗯， 因為香港啲路係冇。外國嗰啲咁直啊，即係佢哋好，佢哋好直噶嘛啲路，或者好好長、好大、好闊噶嘛。但香港啲路好窄啊。 同埋香港咧，其實本身即係發射信號方面，其實已經好完善噶啦。不過香港咧就有個地理嘅問題，就係、是、我哋本身嘅大廈太多， 係啊， 咁啊有機會阻擋咗嗰啲 佢哋檢測 信號啊， 係啊 係啦。咁啊，所以有陣時，譬如我哋見地圖，佢硬係有陣時會遲一兩秒嘅。咁你知喺路上面，往往一兩秒係關鍵嚟噶啦。係啦，咁呢個就慢慢有待發展。咁呢個都唔係。自动驾驶啦，呢啲肯定系 的士司机， 唔系 的士司机， 暂时就未。不过好似有啲车系可以有短时间内自动驾驶 嘅， 系咪咧？ 系好似系 研发紧嘅，好似 外国已经系有嘅， 系啊， 系 啦，所以可能 所以我都 香港都引入， 我都见过啲片咧，有啲外国嗰啲司机咧就喺度、 短时间内可以只手离开， 佢直头系个坐喺架车入边啦，跟住喺个高速公路嗰度，佢咪一车人，大家系啊，大家好似平时。坐低傾偈咁啊，即唔會有人揸車，即係得閒望下個底盤，得閒望下嗰個情況咁樣嘅。 我相信科技嘅進步咧，遲啲一定會你香港揸車 咁要等科技進步咗先啊嚇。 係啊，當然啦，而家未進步， 而家進步緊 手啊， 進步緊。 咁所以咧嗱，啲網民咧就好擔心嘅的士司機嘅行為咧，就好容易造成意外啦。咁跟住啲人啊點咧，就梗係喺群組度瘋傳呢個相片啦嚇。咁啊，當中咧就見到啊一架係冇載客嘅，冇載客嘅。咁當然冇載客啦，我相信有載客佢都食唔到飯啦。咁同埋咧，个乘客都会好惊，喺度食饭盒啊嘛， 食饭盒， 双手离开咗个太盘，拎住个饭盒喺度食， 其实好危险， 系啊， 极度危险啊！ 咁啊，啲网民就影到咧食紧烧味饭添啊，仲系好清楚嘅烧味饭。 不 过记 住啊，有啲人就话，喂，咁我都冇用电子装备喺驾驶嘅时间，但系喺即系交通道路上面有一个叫做不小心驾驶啊。 啊，一阵我会讲啦，冇错，呢个规条真系要同大家讲啊。咁跟住啊，当然啦，你知我好中意睇人哋啲流。留言好好笑啊！當然有啲網民就話：，唉，我知道要趁熱食，咁但係過緊隧道就唔好咁樣啦。趁熱食係啱嘅。咁但係當然啦，有啲人就對司機嘅工作繁忙啦，就表示同情嘅，就話邊一個唔想坐喺度舒舒服服食午餐啦？咁啊，做依行係咁噶啦，又要接 order 水都冇得飲啦，揾食艱難啊咁樣。係啊，有啲人高手在民間，開咗自動駕駛喎。 呢個都明白嘅，即係大家趕住揾食。不過 係啊， 我就即係攞個心出嚟同大家講一句説話，就係如果你因為咁樣駕駛而發生一啲交通意外，我當你都係可能嗨親下咁樣啦，咁你咪一樣又要賠錢又剩， 仲大件事添啊！ 即係為乜咧？如果係咁樣嘅話，得不償失。 講埋最後一個留言咧，就話啦，啊，其實真係要注意安全問題咯，小心發生意外。因為其實咧早前咧都有因為咁樣事件啊，真係隻手離開太盤咧，造成咗交通意外嘅。你可以查翻啲新聞都係有嘅。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咧，依樣嘢就係當然啦，就最好就唔好發生啦。但有啲司機咧高估咗自己嘅駕駛技術咧，自己似熟路啊，就掉以輕心啦。其實咧揸車咧雙手啊一定要緊握太盤啦，左右手。分別擺喺邊度啊？擺喺十點同埋兩點嘅位置。 嗯，左右手。我哋考車嘅時候， 係 嗰個 十點同兩點嘅位置，真係明唔明啊？ 係啊，個師傅都係咁教㗎，即係左手同右手要咁樣誒撳住個胎盤，然後你轉方向嘅時間咧。唔可以交叉手，我記得㗎。 係唔可以交叉手。係 喎，考完牌個牌都記得喎。你知道 幾年？ 你知道啦。其實如果路面有積水有油漬咧，即係隨時發生搶胎嘅。咁啊，唔好話兩隻手離開胎盤啦，一隻手都危險嘅搶胎。咁因為你得一隻手揸住個胎盤咧，可能咧扭胎咧扭大咗都會撞車嘅。係咪啊？所以都好危險啊。咁但係同大家講啦，其實而家法例咧，雖然就冇好仔細咁樣講明咧，唔准喺車度食嘢。 即係呢個係法例就未有啦。咁、啊、但係仍然可以咧，道路交通條例啊，就控告駕駛司機嘅態度欠佳啦。 嗯， 就算係冇發生意外，如果警察見到司機一路揸車一路做其他嘢，例如食嘢啊、講電話、都可以告司機咧就不小心駕駛嘅。咁、根據法例啦，唔小心駕駛嘅最高刑罰係咩啊？罰5000蚊或者係監禁6个月嘅。 係啊，你諗下，你諗住即係賺多 少少 抌多幾轉。賺錢，但係點知俾啊又俾人捉到，跟住又或者係嗨親下， 係啦， 又要罰錢，跟住又要賠錢，跟住仲要坐監添。 係啊，所以你話如果揸揸下車，食下麵包，講下電話就俾人罰咗，係咪好唔抵啊？ 唔抵啊！ 真係超級唔抵 啊！所以大家真係盡量避免咁樣做咯。咁啊，就除咗講樣嘢咧，喺度順便話我老公，有時咧我老公咧揸車， 你公開話你老公 喺啲高速公路度，係我好直噶嘛，你知啦。 繼續繼續。 喺高速公路度咧，喺揸車嘅時候咧，佢有時咧幾秒鐘嘅啫，唔係幾秒 ，sorry， 係兩三秒攞嘢啊，雙手離開踏盤去攞嘢喎。哇！跟住咧我就好嬲啊，就鬧佢，我驚到震啊！佢話驚咩啫？幾秒鐘啫嘛，攞嘢使乜咁緊張啊？我話你唔知道會唔會搶太個地個路面度有嚿釘，係咪先有啲石仔棘一棘？你成個胎盤會喐噶嘛？係咪要鬧啊？你話 要啊？所以咧鬧得好啊，爹哋 係咪啊？ 鬧得好啊， 真係唔應該。所以 幫我鬧多兩句， 係啊，咁我就講小白都鬧佢。 坐住都係個爹哋坐喺個車入邊噶嘛？ 唔係啊，雙手離開胎盤，你自己有時你影響埋人哋啊， 係啊， 係咪呢樣嘢最緊要？呢啲係自私嘅行為，所以俾我鬧得多，佢而家唔敢啊。一兩秒鐘啫，其實都係好緊要，所以大家記住啊，千祈唔好雙手離開胎盤咯。 係啊，所以呢個就大家留意住啊。咁啊，交通安全咧。最重要， 最緊要，最緊要， 冇錯，交通安全好緊要啊！使唔使唱首交通安全歌啊？唔唱啦，夠鐘啊！ 你想唱我咪俾你唱 咯。唔好啦， 我幫你加 echo 嘅電話。 唔使啦，多謝啦。OK， 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好，天氣方面啊，揾阿歐先。早晨啊，歐。 早晨。 喂，早晨啊，早晨船仔，早晨小白，早晨咁多嘅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出邊嘅天氣方面係點啊？ 哇！今日真係差啦，咁啊，唔帶遮咧就唔好出門口啦，因為咧好容易揼濕自己。 而家係咪好大雨啊？ 雨就唔係好大，咁不過估計今日往後時間咧都有機會，特別有啲地方啦，頭先駕駛翻嚟嘅時候都話屯門啊會比較大雨嘅，咁可能屯門區嘅一啲市民咧就特別要留意啦，或者調翻轉頭你去屯門嗰個開工咧，咁你更加又要特別留意喎，咁樣一來一往啦。咁啊，帶遮係重要嘅。咁與此同時，就係盡量揾啲實際啲有瓦遮頭嘅地方去避一避雨。點解呢？其實呢雷暴警告深信依家都現正生效啦。咁啊，天空啊放閃啦，即係唔係嗰啲情侶碰閃啦， 係 咁閃咪咁閃。 係啊，我今朝好似一路揸車嘅時候咧，我幾驚，我明明安全駕駛噶嘛。好似系咁俾人影快相咁啊！ 系啊，所以咧，路面上边嘅车咧，好似小白话斋，其实行得慢咗嘅。咁所以朝头早咧，翻工翻学嘅你咧，就预留充足嘅时间咧，咁就会好少少啦。好啦，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讲，唔该晒。 好啊，今日来自多云有骤雨同埋强风啊，狂风雷暴啊，强烈嘅狂风雷暴啊，哇，小心啊，真系。咁样咧，早上雨势有时颇大，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一两阵的骤雨，明日天气酷热啊，局部地区有雷暴，咁局部地区亦都有大雨报告。离岛区的平洲和屯门区的雨势特别大嘅，并且录得和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大家要记得注意一下啦。咁而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咁雷暴警告有效时极都会直至到今日的8:30。 晨光大学。 早上7:22嘅时候啦，咁啊晨光大学电话旁边咧，今日朝头早咧就拨通咗啊澳洲注册营养师啊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早晨。 咁啊，今日朝头早想同咪咪讲下啲题目系咩咧？就承接住咧，就之前都有同咪咪提过，就系早餐，特别系中式嘅早餐。咁啊，之前有讲嗰啲粥啦，咁啊都知道系要点样食噶啦，即系尽量都系清啲啦。咁但系咧，你中式早餐好多时都会加一啲油炸鬼啊、炸两啊、肠粉啊呢一类型嘅食物嘅。咁唔知道会唔会好多嘅食物陷阱喺度咧，咪咪？ 都 都会噶。 咁怕唔怕食啊？ 我哋因为成日都讲系咧，食物好多陷阱。咁嗱，因为要睇下你头先所讲嘅，即系油炸鬼啊，或者嗰啲煎堆牛脷酥呢啲咧。咁如果行过啲粥粉店咧，你都会见到有个大油锅嘅，咁佢哋就喺度猜面粉啊、炸咁。咁所以嚟讲嘅话咧，佢哋嗰个油份都会相当之高噶。 嗯， 系啦，尤其是我哋最中意嘅油炸鬼啦，爱嚟送粥啦，或者爱嚟做炸两或包肠粉啊咁。 哇，正啦，成条浸落去个粥嗰度，再慢慢食啊，几开心啊！ 好正，系啦，咁但系咧，一条油炸鬼，即系我哋叫做一孖啦，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会搣开嚟食噶嘛，系咪？系啦，你估下啦，一孖有几多嘅油份喺入面咧？咁样摆落去炸，搵个面团。 油份系咪计嗰啲卡路里嗰啲单位噶？ 用一茶匙油啊， 一茶匙 油。 油份嘅话，佢咁样浸落去啊，喺个面粉嗰度再发嘅话，哇！我谂一汤壳会唔会啊 ，Mimi？ 一汤壳即系你话成碗油。 我谂半碗咧，如果你系用茶匙嘅话咧，我谂佢都起码有十几斤啊。 嗱、啊，咁又冇咁夸张，但系都有八茶匙，都系唔少嘅， 吓、 啊，即系成碟炒饭咁噶啦，差唔多用嘅油量。 我攞个 quota 就系食咗条油炸鬼啊！ 系啊系啊，再我哋上次讲话一碗粥其实都有至少即系三四茶匙油嘅，咁其实一餐就食咗十几茶匙咧。即系讲真，我哋咧即系营养师成日会计你一日要摄取几多卡路里啊，油份几多嘅、 啊， 十几茶匙一个早餐，差唔多系其实对于一个大概成六尺高嘅人士嚟讲，一餐嘅油份搞掂晒一日噶啦。 哎呀，咁我真系食完油炸鬼就唔使食其他嘢噶咯。如果唔系就我食油炸鬼，一系攞条油炸鬼再分俾阿船仔，又分俾阿家。明咯， 系咯，大家分享一下，帮轻下啲油份嘅都好啲嘅。 我想佢哋肥啲咋，咁样 系咪啊？ 系啊， 嗯， 系啦。咁啊，油炸鬼就系呢一个嘅叫做油份喺度啦。咁牛脷酥嗰啲断骨都系一样啦，系嘛？ 会，但系牛脷酥因为咧嗰个 size 细啲，所以个油份就相对会少啲多啦。咁佢大概即系四五茶匙油左右嘅量啦，咁 系 啦。 系咁，如果你话油炸鬼啦，即系有啲譬如牛脷酥嗰啲又甜食啊，又咸食咁样。其实除咗油份之外，我哋仲有啲咩系要特别注意嘅咧？ 嗱，咁就要知道，因为佢由面团炸出嚟噶嘛，咁、所以面团就系淀粉质嘅食物嚟噶啦，咁、所以即系譬如讲紧你话，咦，我会唔会食得太多淀粉质咧？尤其有好多人话想 keep fit 嘅咁。系啦，即系我哋唔会建议唔食淀粉质，咁但系都唔好过量啦，咁。咁你话一条油炸鬼其实都等于多过嗱卡路里上佢成五百几卡路里嘅。 吓、啊、咁多噶？ 冇错啊，一碗饭都系讲紧200至250左右嘅卡路里。 系啊，争咁远。哇，我咪跑成十几公里先烧到佢。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啊。但系仲要话烧嘅烧唔烧到佢咧？因为佢都好多脂肪。我哋跑步通常系烧糖分嘅啫。 哎呀，咁啊，真系要谂过度过啊吓呢个。 系啊，真系，所以又有阵时真系唔能够话朝朝早去食，即系粥啊加条油炸鬼啊咁样样咯。即系你话有阵时，唉，我都好怀念，好挂住啲中式早餐，咁我去食下都系冇所谓嘅。咁但系就冇话，诶，我每朝早都希望食个中式早餐，食得乱粒粒咁样样，又哇好香啊咁。但系就即系咁样，要知道你跑十公里又好，半马拉都好，真系要去辛苦做运动嚟食咯，好辛苦噶，其实 系好辛苦。咁油炸鬼好衰嘅，成日变身嘅。例如佢变咗做炸两嘅时候咧，仲要加埋啲甜酱啊、花生酱啊， 系啊，加埋层肠粉，哇，真系好好食。我而家好肚饿。 系啊，咁点算咧？如果又变咗做炸两嘅时候，系咪仲肥噶？ 嗱，炸兩嘅話咧，又唔會用到成條油炸鬼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以個油量相對嚟講會少啲，係、啦，咁因為佢包嗰個腸粉皮，咁嗰度都唔會太過油，有陣時都係即係一個嘅米水去蒸咗之後，咁可能會掃少少油，因為驚黐碟，係啦，咁、但係即係少咁半條嘅話，都係幫補下嘅。 我、原來係冇咁肥，我以為佢肥啲。 係，但係嗰啲醬都好肥喎，咩 甜醬啊？係啊，咁所以就盡可能都係唔好揾啲醬去浸住嗰啲炸兩啦，適可而止地俾啲味啊，少少豉油、少少甜醬啊等等如此之類就好夠啦。咁、或者甚至乎有啲會覺得我好想食到真係油炸鬼嗰個味嘅，咁你加咗甜醬落去冚住咧，又食唔到咯。係 喎， 咁少少豉油。 哎呀，你真係好叻啊！你用呢個方法咧氹嗰啲。 啲 patient 同啲病人咧，嗱，你唔好点咁多，你食油炸梗唔系食甜酱，唔好冚咗个味啊！如果唔系油炸鬼就唔好食噶啦。 系噶，有时加得酱多，真系冇咗本身食物啲味噶嘛。 系啊系啊，嗱，咁炸两就有啲肠粉喺度啦。咁唔知道肠粉佢自己本身嗰个营养方面，我哋需唔需要注意啊？如果佢变咗系蒸肠粉啊，咁当然系落酱啦。咁佢仲有啲譬如坊间有啲炒肠粉啊，又或者系鲜虾肠啊、叉烧肠啊，咁佢哋又。即係會唔會食完之後又好肥啊，搞到一身蟻嘅咧？ 嗱，如果講緊係啲即係我哋嘅淨腸粉啦，或者可能有啲係葱花蝦米腸啊咁，呢啲係蒸嘅話，其實個油分真係唔係太多嘅。咁不過要睇下你食幾多條啦。咁一碟嚟講，其實都可以話等於食咗成碗飯㗎啦。 哇！又一碗飯。 系啊，因为真系米水嚟噶嘛，佢都有淀粉啊，又剩喺入面，系啦，咁所以就唔好话又食碟肠粉，跟住又话要碗粥咁样，真系对于早餐嚟讲系一个几大嘅早餐嚟嘅，几饱肚 啊。系咁，如果你话鲜虾肠啊、叉烧肠、牛肉肠呢啲，有冇其实建议系边一种嘅肠粉系比较上健康呢？ 蝦腸啊，會比較建議過係啲牛肉腸，因為牛肉腸有陣時就會撈咗啲肥膏啊嗰啲去做個免治肉，係啦，因為要滑口啲嘛，始終都係啦。咁但蝦本身自己嘅食材嚟講嘅話，就會好低脂嘅，咁所以又擺落去，同埋蝦都始終貴，又唔會擺十隻八隻落去。即係我哋唔講食品店啦，我哋去茶樓食蒸腸粉，你都見都咪一條腸粉兩粒蝦咁，係啦。所以嚟講嘅話，嗰度又唔会太多卡路里，系啦，咁所以都系好选择嚟嘅。 我谂要注意嘅咧，就系叫啲姐姐即系茶楼嘅时候咧，佢问你要唔要豉油啊，咁你就要，不过要少少，或者系咪叫佢另外装开会好啲啊？ 系啦，另外装开会好啲，就系你自己可以控制几多份量啦，同埋有阵时你真系未食得晒噶嘛，唔系一下子倒咗碟肠粉落个头度，你会见到啲肠粉系一路路索啲豉油，索到咦？唔見咗喎，咁你想食少啲豉油醬汁都唔得啦，咁所以分開上係一個好嘅方法，你就食嗰陣時先加落係咯。 咁啊，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Mimi， 拜拜。 好，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亦都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离岛区的坪洲和屯门区雨势特别大，并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德国外交部话，在俄罗斯驻德国驻俄大使馆和相关机构的人数设定上限之后，德国要求俄罗斯在今年底之前关闭在德国五间领事馆中的四间，到时俄罗斯将保留位于柏林的大使馆和另一间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回应话，德国的决定不友好，将进一步破坏两国关系，又说俄方将采取行动回应德方的挑衅措施。俄罗斯早前将德国驻俄的外交人数、文化机构、学校工作人员的人数限制在350人。德国外交部表示，鉴于俄方的限制措施，德国将在11月之前关闭驻俄罗斯叶卡捷林堡、加里宁格勒和新西伯利亚三间领事馆。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北京一间学校考察探望师生，向全国少年儿童祝贺六一国际儿童节。习近平昨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和丁薛祥陪同之下到北京育英学校考察。习近平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希望同学立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读书。新华社报道，北京育英学校1948年创办于河北西柏坡，前身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格育英小学校。75年来，学校推行新学制创新，开展特色办学。苏丹武装部队说暂停参加与敌对快速支援部队的停火谈判。武装部队发言人办公室发表声明，武装部队总指挥部决定暂停谈判，因为快速支援部队持续违反停火协议，未能够履行协议的任何条款。 武装部队消息人士话，武装部队虽然暂停参加停火谈判，但并不意味退出谈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听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8:30。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浅水湾道近住海滩道系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紧单线双层行车，龙尾分别排喺门牌110号同埋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另外，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小心驾驶。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界限街桥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去到顺利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缓慢。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科学园。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智乐花园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封路情况，受到电车轨紧急维修影响，干诺道中辅助道路去返西环方向，介乎文华里至摩利臣街之间的一段路段是临时封闭。另外，元德辅道西向返金钟方向行驶的车辆是禁止右转入去干诺道西辅助道路。另外，受影响的城巴路线是会改道行驶，大家要留意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 看你社交平台知道你结婚啊，做咩结婚都唔话我知啊，话晒我哋由小学识到而家㗎喎。 唔係啊，我嗰次係借朋友嘅电脑用，用完唔记得咗登出个社交平台账户，俾人整蛊用咗我个账户嚟乱写嘢咋。 吓、啊、原来係假㗎，咁你又係大意咗啲嘅。喺网上面梗係要好好保护自己嘅账户啦，每次用完之后一定要登出啊。 嗰次我一时大意啫，平时我都有做足保安措施噶。譬如我会用专用嘅电邮去申请唔同账户，唔会乜嘢都用晒同一个电邮，而且每个账户咧都会设立一组其他人好难估得中嘅高强度密码，仲会定期更改添。 啱啦，你仲要定期睇下账户有冇可疑嘅活动，或者启用活动通知功能。咁万一账户出现异常嘅情况，你都能够及时处理啦。另外，记住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你的账户资料、啊、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天仪波城 二台话你知， 我是邵嘉嘉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 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来这个球场玩，不一定要最好波，但一定要最好傾。电视节目《足篮团》主持人前香港足球先生邱建威，火拍现役港队成员梁冠聪，每集邀请球圈各路老友慰劳吹下球场内外种种恩怨情仇。 今集请嚟骏锋总监何信贤同东方行政经理陈子龙分享球会大总管嘅工作与心得。 足篮团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文教组节目《艺文谷》 全新节目时段， 内容更丰富， 每星期为你搜罗城中文艺活动、 全球艺术新闻、 推介艺术电影、纪录片、文艺书籍， 全方位照顾中意艺术文化的你。 逢星期六晚9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艺文谷， 有我李秋婷带你游走艺术文化大世界。耶！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神光第一线。 喂，早晨啊！ 早晨。 喂，嘉明，你终于翻嚟晨光第一线啦！ 喂，欧哥你好啊，多多指教啊！ 喂，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埋船仔啊，同埋小白喺度啦。 早晨。 喂，嘉明问下你先，咁啊，7:40啦，今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头早8:30嘅早上咧，你就会翻嚟晨光第一线啦。你阔别咗几耐啊？其实。 我数过了，其实我应该如无意外，我冇记错的话，应该是2014年尾的时候离开晨光团队的。 哇， 好耐， 系啊，计数啊，2023年， 考，即刻考。 九年啦，已经 你唔好考我数啊！ 呆咗咁样， 我真系想拎部计数机出嚟计。 系啊系啊，咁啊九年时间翻嚟直播室同一个时段，感觉系点样咧吓？ 好唔同咯，自己身份唔同咗啦，即系起码已经大个女咗啦，唔再系做妹妹嘅时候啦。 系 跟住翻到嚟又有新嘅面孔啦，又可以同翻啲旧嘅朋友一齐做节目，其实好开心、啊。 系咁啊，我哋希望都带嚟最好嘅晨光第一次啦，喺现有嘅人脚。嗰度咁啊，希望听众都听得开心啦，陪住大家翻工翻学啦，呢个都系我哋嘅责任嚟嘅。咁啊，呢只主题曲依然冇变嘅，虽然我哋换咗歌手朋友去， 换咗唔同嘅感觉啦，风格唔同咗吓，但系仍然都系咁样唱嘅， 都系愉快感觉弥漫嘅清晨嘅， 系咪 啊 ？OK， 咁嗱，今日咧其实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咧，其实出咗张新嘅相， 噔噔。 咁啊，船仔有冇睇啊？有冇 like？ 有冇转发啊？ 而家去睇下先。 系啦， 醒目即刻做。 而家睇下先。 因为咧，我哋其实都抽咗一日时间啦，去影相嘅。咁啊，影相影出好多唔同嘅风格啦。咁啊，小白影得好靓仔啦。 唔系你都好靓仔， 唔系 一个人噶。 我觉得好肿啊，我觉得自己。 系咩？唔系、 啊。我嘉明你好靓女、啊， 大家咁话啦。 嘉明你好靓女喎、啊，咁样 好有色捞啊！ 佢好似啲 fans 咁样，突然间，嘉明你好靓女喎、啊， 多谢你，多谢你，签个名。 同琴日隔篱街啲人排队见姜涛一样。 Rachel 你好靚仔喎， 係就好啦。 係啦，咁希望即係各個領域啦，大家都可以獲取到更加多嘅資訊，同埋最緊要係咩咧？咁啊，嘉明第一日翻嚟晨光第一線啦。咁下邊其實早排喺我哋啲 post 咧，都已經有啲網友啊同埋聽眾朋友留言咧，就話：哦，嘉明可唔可以做多幾日節目啊？咁、大家叫做求人得人又好，得上所願又好啦。咁依家真係翻嚟啊！咁你真係幫我哋 like 爆呢個 post 嚇、啊。 我自己會嘅，我自己會有幾多個 account 我可以聯絡得到嘅，我都會叫佢哋做啲嘢噶啦。 好啦，咁啊，今日嘉明翻到嚟都有啲題目同我哋分享下啦。 係啊，因為咧，其實實在就離開咗晨光團隊咁多年啦，不過就冇離開過香港電台嘅。咁其實依然咧都係仲喺英文部啦，即係 radio 嗰邊咧係不斷有節目嘅。咁、只不過語言唔同咗啦，節目時段唔同咗啦。 其實之前都有晨光嘅環節啦，咁啊嘉明有幫手啊。 係啦，咁亦都曾經試過尖尖玩玩星期天嗰個節目時間 啦。 係 啦，係啦， 係啦，咁其實都不斷喺唔同嘅時段度都會聽到行話聲嘅。咁、但係其實只要喺我老本行當中出現嘅話咧，即係我哋 Radio 3嗰邊嘅節目咧，就主要都係為啲學生啦，又或者係啲外語嘅節目咧比較多。咁、所以我近年儲翻落嚟嘅資訊咧，大部分都係啲國際明星啊，又或者係佢哋本身拍戲又好、唱歌又好，有啲咩新嘅動態啊。咁呢方面咧，我就掌握嘅資訊比較多， 譬如 Taylor Swift 係咪同 Alonso 拍拖咁樣？咩？ 知唔知道係 咪 錯？ 係啦，哎呀 ，update 啊，咁啊真係唔 update 啦！ 同1975嗰段團隊嘅主音歌手拍拖，都幾多啲唔同嘅花邊新聞嘅。因為咧，你知啦 ，Taylor Swift 同邊個拍拖嗰個就即刻俾人係全起底 嘅。係 啦， 係啦，係啦， 哇！係幾年前佢做過一個 podcast 訪問入邊，曾經嗰個主持人笑過一啲好似有啲亞裔啊，有啲夏威夷裔。嘅朋友，咁佢就只不過喺旁邊陪笑啫， 係啊， 就已經俾人話：哇，你種族歧視、 啊，唔應該咁、啊， 點解你同個種族歧視嘅人拍拖㗎？咁、樣 邊度係焦點啊？佢就係焦點啦。 咁但係 Taylor Swift 勁嗰樣嘢咧，佢就係佢即刻揾翻佢當年所謂笑嗰個人，就即刻同佢做咗個 remix， 啱啱出咗啦。 哦， 好叻啊佢， 好犀利啊，真係哇180度大反轉。 新聞女王係咪佢先啦？ 棋手。咁但係譬如話之前咧都做好多唔同啲單對單，因為即系多谢晒呢个网上世界，始终即系经过大家呢一个咁多年啦，三年啦嘅疫情期间咧，好多个距离系拉远咗，但系都好距离拉近咗嘅。譬如话我哋之前觉得哇遥不可及嘅一啲国际明星咧，竟然可以透过网上嘅呢一个 technology 呢个技术咧，系可以同我哋做到啲真人对话。譬如之前咧，廿二世纪杀人网络 Matrix 四啦， 系 奇洛里维斯，我哋系访问咗噶。 系啦，我都识奇洛里维 B， 同埋奇洛里维 A， 边个招 B 啊？ 唔識奇洛里維斯啫啊！ 咁又甚至乎係聖誕節啦，一定會聽嘅，梗係 Mariah Carey 嗰首經典歌啦。咁佢之前曾經試過有一個兩年前喺某個串流平台當中嘅一個電視節目，就係聖誕特輯咧，佢又可以俾我哋做個訪問。 哇！喂，其實咧做呢啲視像訪問咧，唔止嘉明會做啦，其實小白即係疫情期間可能都會訪問一啲日本歌手朋友啦咁樣。咁其實做嘅時候咧，係咪個等待時間都長嘅？即係有陣時喺個 Zoom 前邊咧，咁但係你又有啲儀式感咧，即係可能男仔搭翻條呔，女士就可能即係化翻個全妝，跟住即係等待啊一。on cam 嘅时候或者喺个 zoom 嗰度做嘅时候就一嚟就哇已经好投入咁去做㗎啦我想问一下。 基本我想话呢我唔知道日本嗰边嘅明星会唔会系咁样。我觉得佢哋系咪啲时间观念比较好啲㗎 佢时间观念佢所有 press 呢齐晒先嘅。咁如果佢系单对单嘅话咁一定要我入咗佢个 room 入面先啦。然后呢个 artist 呢先至会有个助手同我讲大概五分钟之后呢咁佢就会嚟㗎啦咁样。咁你咪等五分钟好都好准时嘅。咁呢个就单对单个那個形式啦，如果你話係。其實網上面都有圍訪嘅喎，係啊，網上面圍訪咧，你就要等曬所有記者，好多個窗口咧就齊曬啲人啦，然後咧個聲咧先至會出現咁樣嘅。 哇！呢啲好似嗰啲答問大會 webinar 嗰啲咧，即係個主講者，跟住最後大家 Q&A 啦，跟住就可能先講咗自己嘅機構先，我係香港電台嘅白元浩，跟住你先問，係咪類似係咁樣？ 係啊，咁你問嘅時候，其實佢哋都已經有曬次序嘅啦，因為驚網上面亂咧，咁影響個歌手啊，咁所以佢哋通常都會就係已經安排咗，譬如香港電台。 台八人号，咁佢就会系第三个，咁佢都会俾个 signal 你嘅，咁佢就会同你讲，你系下一位咁样嘅，即系 send 翻个 test 俾你，咁、你知道咗嘅时候，你就哦，你要 ready 啦，咁样咯。 咁几有组织喎、 啊，好有系统噶，其实。 如果唔系好尴尬噶嘛，撞晒嘴，话晒嗰个真系唔系我头先讲，嗰、那个系奇洛里维斯嚟 啊。网上面咧一撞嘅时候，大家唔知几时停，唔知几时继续讲，咁呢啲情况咁尴尬咧，我谂好多即系歌手同经纪人公司就唔想。 我做啲外遇嘅时候咧，那个感觉就系、是都系睇下边啲星，同埋嗰件事个规模有几大啦。咁、如果嗰件事个规模系大嘅，譬如话我真系做一个网上嘅国际记者招待会咁先算啦。都曾经试过呢一间房入边系有成百几个唔同嘅外遇机构，咁佢哋可能系唔同国家地区都会有啲代表参与啦。咁发言机会唔多嘅，你可以举手，你可以喺嗰个 chat box 入边咧写低你嘅问题，咁、可能主持人帮你问又试过，咁但系亦都有啲咧真系单对单嘅。话说我唔开名啦，曾经咧 你通常都会讲啲，有个明星嘅迟咗好多，跟住所有 box 啲人都烦躁啦，有啲开始离开咗嗰个 meeting room 咁样， 绝对系啊。嗱，其实嗰件事咧就系咁嘅。话说咧，当日咧就系各个形式嘅人都有嘅，包括有单对单，亦都有一啲系围访，但系系所谓 round table， 即系可能五个传媒机构去访问一个星。咁但系紧接咧，佢仲有一个国际记者招待会，就系百几个人一齐参与嗰件事啦。咁成件事咧，我哋叫做 junket 啦。呢啲 junket 咧，佢都好有时间规律嘅。佢话晒俾你知，你几多点钟要 check in。然之后咧就帮你试晒啲台灯声，试晒所有嘢之后你等一等啦，咁样去翻嗰间大房度等。 系虚拟噶吓，你了解翻头先佢嗰啲台灯声同埋嗰间大房都系虚拟世界入边嘅。 系啦，咁之后咧就会到你嘅时候咧就会有一个所谓 breakout room， 咁你就 click 嗰条 link 就去另外一间房，又系虚拟嘅房啦吓，咁、就去嗰度咧就准备迎接呢个星，就同你开始计时几多分钟嘅访问啦，咁样样。咁话说咧，收到呢一个电邮嘅时候咧，就知道，譬如话我嗰日当佢原本叫我十一点钟去入 link 啦，咁样咁跟住紧接冇几耐咧，就有一封系经理人自己单对单嘅 email 就走嚟话，我叫你十一点钟啫，你如可能大概一点钟都 OK 噶， 哇！ 我就觉得哇 ，OK， 好，多谢你俾封 email 我， 系啊， 好啦，咁我就嗰日一点钟 就 nice 噶啦， 系啦，佢已经话咗俾我知，我悭咗两个钟头噶啦， 系啊， 咁我就好啦，一点钟就正式入房啦，咁去到呢一个嘅虚拟房嘅时候咧，咁就 hello 啦，大家都系即系 check 下啲声线啊、灯光。 聲得唔得？聲得唔得？ 係啦，咁 check 完之後咧，就等咗大概半個鐘頭到啦。咁啊，有部分已經喺房入邊等緊嘅其餘外國嘅傳媒機構代表啦，就話其實我等咗成個鐘㗎啦。其實咧，我有個現場節目準備要開麥㗎。其實會唔會可以快少少俾我知道，或者有冇得插隊啊？可唔可以早啲我做咗先啊？咁樣樣，咁其實就等再等啦咁。跟住结果我成件事由佢开头话係十一点钟入房，去到我一点钟正式入房、再去到我真係见到嗰位明星，成个等待嘅过程我係等咗五个钟。 哇，好彩虚而等咋，即係可能你可以边陪下小朋友學 習。我就睇咗一个 series 啊我就睇咗一套电视劇啦已经。但係嗰五个钟头嘅等待换嚟嘅系咩呢？系五分钟嘅访问。好彩嗰一位明星一入到房嘅时候呢，佢真係有晒啲真嘅火炉啊、有晒风机吹住啲头发咁样。咁OK 啦，我抵你啦，我原谅你。 所以台灯声其实佢哋系要 set 嘅。 真係要 set 嘅。即系啲灯点样打得靓唔靓，佢哋仲更加介意就系网上面会有人 cap 图。咁所以佢哋好着緊呢啲位 置。但最可惜系咩呢？我嗰五分钟咁珍贵嘅时间入面，其中有一段时间系佢隻狗走咗入嚟镜度。 中意狗嘅明星朋友，我估到嗰个系边个啦？ 咁就佢又要去即系赶翻只狗啦，又氹翻只狗狗啦，咁我就嗰度烧咗大概三十秒嘅时间咯。 系啊，所以每个访问 难得喎呢个， 好难得。 我谂其他媒体冇， 系我真系觉得其他 你系独家噶， 弥足珍贵啊！Watch me dance, can't stop. Watch me dance, dance the night away. My heart could be burning, but you won't see it on my face. Watch me dance, dance the night away. I'll still keep the party running. I won't get out of place. When my heart breaks, when my world shakes, I don't play safe. Don't you know about me? I could dance. Even when the tears are flowing, they're diamonds on my face. I still keep the party going. I won't hear out of place. Yes, I can. Even when the tears are flowing, they're diamonds on my face. 我感觉那个不是他，他是 Dua Lipa。 刚刚听过就全新来暑假会上演 Barbie 电影当中的主题曲 Dance the Night。 晨光第一线，船仔。 首先讲下天气先啦，今日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去到今日嘅8:30。 嗯、 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嗱我咧而家都系 keep 住有用紧一个 AI 啦，嗯、可能 ChatGPT 咁样啦， 养住佢系咪？ 系我养住佢啊，系啦，我都系即系觉得佢好好用啊，真系，因为我平时有写 post 啊或者做一啲其他 marketing 嘅嘢，咁、嗯、我觉得佢真系好方便。但是呢有人、啊、即美国有一个案例呢，就是有一个律师、啊、那就想着用 ChatGPT 帮他的 client 写一些案例，想着找他、嗯啊、不如看看他会不会帮到手，直接帮我写完所有东西，直接给法庭，我就悭回很多时间。那怎么知道呢，原来 ChatGPT 写出来的东西呢是未必对的，那他就未经查证之后呢就这样交给法官了。 哦， 是的，那他就是想着就是受雇是一个 航空公司啦，那就看看、啊、本身那个案、那个案呢就是说、啊、他就飞去那个 client 就说他飞去纽约的时候呢，就因为、空服人员的疏忽令到他的膝头哥受伤、嗯、他就想着去投诉，然后就赔钱了，想着、哦、那怎么知呢，他就交了判决之后或者交了这些案例之后呢，对面律师、 嗯、 是啦，就发现有6个 case 应该是错的、 哦、 即那些案例应该是错的、哦、是啦，那之后搞到个法官就开始想、哦、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嗯、 于是呢他就去看了，咁最后尾个律师先承认咧，原来佢所有嘢系冇 fact check 嘅，即系佢系冇 check 嗰啲啱唔啱，然后就全部嘢都系嚟自于 ChatGPT 嘅，因为 ChatGPT 咧有时系好搞笑，你同佢讲，我、哦、你可唔可以俾埋 reference 我，即系你俾埋话俾我听，啊你呢个嘢出自到边度，但系嗰个嘢咧可能系假嘅、 嗯， 即系我有时咧都会话叫佢啊 send 条 link 俾我啦咁样。发现条 link 系开唔到嘅， 嗯， 佢伪造一条 link 俾你，同埋佢伪造啲 reference 俾你， 系啊， 狡猾， 成件事好真， 即 系 佢其实都系为咗交功课而交功课咁样，会唔会啊？ 佢会唔会因为 ChatGPT 咧，佢本身咧，你俾个指令佢嘅时候，佢个 AI 佢就系我收到你嘅指令，我系谂办法去完成你嘅指令，我冇 reference 嘅，我就做 reference， 即系佢个立场嚟讲，佢冇错嘅，你要 link 我俾 link 你，咁佢咪俾即系答到你嘅嘢咯 ？link 开唔开到咧？唔知 道，系啦，但系不过佢就唔会处理噶啦嘛，佢就处理咗你问我嘅问题，然后佢就解答咗你嗰一样嘢啦。 咁、哦、佢会赖你咯，你个问题问得唔够准。 冇错啦。 哦，哎，有呢个可能啊。 咁但系即系如果呢啲专业人士啦，其实都应该睇翻。如果唔系佢吊销咗执照咧，咁多年嘅一啲威望啊，或者信誉啊、嗯，或者自己嘅学历、专业资格咧，可能一招丧噶。 因为呢一个律师咧，其实都有30年嘅职业生涯噶啦，即系已经做咗30年。咁但係佢就即係佢又同個法庭宣誓書嗰度道歉啦，話啊自己好後悔啊，因為佢冇諗過，因為佢係第一次用嘅，佢係第一次用 AI 嘅，佢冇諗過原來 AI check 嘅嘢係會假嘅， 應該唔係第一次用嘅。 佢撞破啫， 系啦，咁佢咁写啦，咁佢咁写啦，系啦，系啦，就话哎呀，我一定会承担相关嘅责任啊，一定要 点承担啊？ 其实佢系纯粹咁讲咯，咁但系咧，其实诶， 好中意你咁样答， 系佢咁讲，我会承担，系我会承担责任嘅，但系其实系惊嗰个位系因为佢要见。见 board 嘅嘛，即系佢错咗嘛，咁系有可能会吊销执照嘅。而家就未判嘅，咁但系我觉得你三十年律师，你应该大家都有个基本嘅常识，就系所有案例都要 fact check。 同埋佢嘅团队咧，都应该即系你一个律师，你冇理由打滚三十年都仲系一个人噶嘛。你有间事务所，然后自己有班人去帮下你啊，执呢样执嗰样噶嘛。 有啲师爷啊嗰啲咧， 系咯，啲徒弟咁样， 系有啲徒弟咁样噶嘛。 点知啲徒弟都系用翻。 系 咯， 我哋好似好叻咁样，因为我哋港产片 最，我要叫大众咪防下 AI 先啦， 喺大众咪又得啦，或者我哋港产片最多票房嗰部就系一套法律戏啊嘛，好似个个香港人都好识嗰啲法律程序咁。 以前细细个已经睇开啲电视剧，又系啲法庭戏嚟， 一号皇庭啊嘛，你想讲系咪？系啊，响翻嗰啲音乐啊，唔知会唔会因为啊近排都有套新嘅，有套马国明做嗰套都 系。我有睇啊，我有睇啊。 叻啊叻啊叻叻叻！点解学唔学到嘢啊？咁样你？ 啊！我学到点样谈情说爱咯， 系咩？ 哦， 唔系讲法律噶， 唔系讲法律嘅，咁但系一定有啲谈情说爱啊嘛。即系我反而觉得佢最精，即系最好嗰个位系啲谈情说爱嗰啲位。 好啊，好啊，嗱，睇下本地嘅剧评人，我哋揾到个年轻嘅廿三岁嘅， 我跟欧哥学嘅。 我边度识呢啲啊？我少睇啊呢啲，我想讲 fresh 啊，不过我都未有得睇，系咪先？嚟紧都好多猛片，不如你讲到呢度系啊，咁又有变形金刚啦，又小鱼仙啦。又有閃電俠啦，閃電俠小白應該都幾中意啊！ 呢度會睇啊，係啊，大人細佬都睇， 係為啲仔睇嘅係嘛？ 佢哋應該唔識睇啦，你咁多元宇宙嘅嘢，佢哋唔明噶。 芭比都好睇， 係咯，你叫你小朋友睇芭比咯。 佢秒我嘅，如果叫佢睇芭比， 係咪啊？ 梗係啦，佢即係小朋友嘅定位好簡單啫。男仔佢哋覺得呢個女仔嘅，咁樣咯。 咁又唔好， 我又好鼓勵嘅，我啲女都係打籃球嘅，所以 咁啊幾好喎。 同埋你同阿仔講，嗱，你大個其實就知道識女仔嘅可貴啦。 同啲女同學要有話題。 大個咧就知道做阿 Ken 嘅快樂啦。 咪係咯。 好啊，咁啊，将近八点钟啦，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八点十四分啦，呢个环节咧，阿欧继续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Hello， 你好，大家好啊， 系咁啊，睇到咧，先睇睇个天气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咧，早上嘅九点三十分啊，咁啊，闪电啊闪个不停啦，港股系咪要闪先咧？就真系唔知啊吓，因为咧五穷月啊，成个月累跌咗1660。点咁样啊吓，咁啊好多股票分析员咧，其实睇今年咧，叫做东升西降噶嘛，即系我哋东方个市场咧就啊系咁升上去，西方市场咧就睇差少少会跌，即系讲紧美股方面，点不知唔系啊，咁啊反而咧美国个市咧就做得唔差下，反而港股咧就跌得几多，亦都十个牛皮九个淡啦，交投亦都系淡静。好啦 ，Dicky 交俾你咧，先帮我哋啊去睇下五月究竟发生咗啲乜嘢事先，咁好唔好啊？唔该晒。 都唔係很久不見，但係發生咗什麼事呢？呢一個五月份啊，都真係應驗咗英文就 sell million go away 啦，咁中文就係五窮六住七翻身，但係中文嗰句慘啲嘅，仲有個六住喺後面嘅，跟住是先嚟七翻身嘅咁。咁當然你問我呢，我就唔係咁睇嘅，不嬲都，我諗神光嘅聽眾都知㗎啦，即係向來我都經常呢喺呢個環節點都會滲少少外圍股市啊，話俾大家聽要平衡嘅投資組合，歐美嘅股市都要啊，咁都係大家都明白㗎啦。咁但係呢，你話即係港股即係嗰個私人獨潮勢嘅程度之嚴重呢，表現已經差呢，就咁恒生指數都跑輸曬差唔多全世界我識嗰啲指數囉，有啲我唔識嘅就唔知啦。咁所以簡單啲講呢，表現曳就即係無出其右咁差㗎啦。咁但係有冇機會否極泰來呀，有冇機會又好返少少呢？咁我覺得都希望在明天嘅。不過呢，即係過去即係好快咁數過去嗰一個禮拜呢，又或者喺過去呢一兩日呢，我自己喺報章啊或者唔同嘅訪問做嘅預測呢，其實好簡單，即係美國嘅債務上限問題其實我都講咗幾個禮拜啦，我就話俾大家聽係咩呢，就話總之製造好多驚險場面，但係最後都係打和咁樣，咁而家咪就係咁囉，咁眾議院都即係投一票啦，頭先都咁啊，最後嘅結論就係點樣呢，暫時呢就可以達成呢個實施債務上限協議，去到即係話稍後嘅時間啦。咁當然啦，亦都因為過去都係解釋過㗎啦，即係兩黨呢，即係講緊尋求連任嘅美國總統拜登，同埋呢就係議長啊，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呢，其實佢哋呢為咗要達到呢個債務上限可以上調嘅呢個談判嘅呢個結論呢，其實都係犧牲咗少少嘢，就係點樣呢，就係犧牲咗呢，就係佢哋本身嘅堅持嘅。咁所以呢，黨內裏面佢哋自己嘅黨內裏面，即係簡單啲講呢，一啲比較極端啲嘅，一啲唔係太支持佢哋嘅人呢，就真係唔係好支持㗎啦。咁所以呢，即係除咗你話爭取政治能量同埋籌碼呢，而家都叫做即係緊緊熟咁嗰隻啦。咁但係呢，我都有講過，即係喺自己啲專欄，即係日前已經講嘅，就話好啦，嗱，真係過呢可能都會獲利回到反高潮㗎喎。點解呀？因為上個禮拜五完全都未有呢件消息，亦都係講緊拜登同麥卡錫未傾掂數之前個美股升定上去。但升定上去嘅時間又唔好忘記咗呢，未有一樣嘢係開始市場留意，就係、是、個 PCE 指數反映通脹預期升溫，再加埋期貨，即係講緊 Fed Watch 啦，就係講緊加息嘅預期呢，由本來諗住唔使加坐定粒落好肯定嗰隻心態，到而家呢講緊六成半係可能會再加息。咁好啦，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呢，個美股就叫做回返啲啦。不過咁人哋回啫，即係人哋係唔係表現好差㗎。仲有啊，如果你揸正嗰幾隻大嘢唔使多㗎啦，求其嗱 ，NVIDIA 當然回緊啦開始，但係新高又新高， 起碼上過402啊，係咪先？即係叫做，即係由上兩個禮拜講都已經有$100嘅一個股價嘅升幅，都幾誇張嘅、 其實。咁、如果你話好似歐仔咁講啦，揸中咗 NVIDIA， 再加埋少少，例如 Microsoft 就 Apple 啊，就算掕多少少啲 Alphabet 嗰啲都唔緊要啊。咁你即係今年嗰個回報係相當之誇張嘅，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仲係揸住我哋港股嗰幾隻，即係又係嗰啲騰訊、阿里巴巴，如果唔覺意仲有隻美團同京東咧，係咁啊，真係論盡啦。咁、所以冇辦法啦，即係平衡下啦，唯有就係咁。咁但係好啦，翻到嚟香港咧，咁點樣咧？咁始終咧就係即係都係嗰句，即係當個美元咧又反彈，人民幣又偏軟，咁跟住咧啲業績咧又好似其實都唔係差得嚟咧，市場嘅氣氛都仲係比較曳。咁啊，呢一個咧就都係比較無奈啦，咁但係而家望落去，即係我哋信技術分析嘅黃金比率，如果穿咗 0.5 就 0.618 嘅下市嘅目標，咁希望即係呢個17,700呢個水平咧，就有個比較好嘅支持，亦都唔好跌穿啦。咁仲有就亦都有望都否極泰來嘅，畢竟即係個港股亦都好多好多負面因素喺過去呢段時間都叫做反映咗。咁始終即係開始慢慢有啲基本面浮翻出嚟㗎啦。即係譬如話呢段時間咩股票都跌，但係真係業績好好嗰啲，譬如話就當車股啦。譬如理想個股價相對地就硬淨好多㗎，即係比亞迪亦都相對都係咁，其他嗰啲即係業績曳啲嗰啲咧，就真係個股價表現就真係差點，所以都最終都有個業績嘅基本面去支撐住嘅，咁啊，即係總會有雨過天青嘅天嘅，就算港股都好。 咁啊，天氣都 盼望是咁样，不过依家出系出边 冰冰啦，出边就系 啊冰冰冧冧啊。咁啊讲五月咧表现最差嘅蓝筹股咧，全部都好多关内房事啊。特别见到嗰两只内房，譬如龙湖地产啦，同埋碧桂园啦，五月累跌咗咧接近三成啊。其实呢个跌幅都几夸张，系咪内房股继续都系咧跌市嘅元凶，以致系一个重灾区咧 ？Dicky， 你点分析啊？ 係內房我就真係不太睇好，咁原因呢就係話過去呢段時間大家都會睇到幾樣嘢嘅。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話隨住即係所謂樓市嘅泡沫即係爆破咗，咁亦都因為有好多啲發展商即係出咗問題啦。嗱，當然呢樣嘢係之前嘅事嚟㗎啦。咁但係而家呢好明顯㗎喇噃，譬如話講緊呢啲樓按嘅息率啊，以至到近期一啲即係房地產相關嘅銷售數字啊，都開始有啲改善嘅。但係新屋嘅動工咧，即係用翻美國術語啦，即係話即係啲發展商嘅起樓意欲咧就唔係好強。咁但係仲有一個更關鍵嘅就係內地嘅民眾咧，而家呢刻咧，大家都會聽到新聞㗎啦。譬如有啲可能要減薪，咁亦都咧有啲行業咧就係個景氣唔係咁好。咁年青人更加咧就失業等於不即係畢業等於失業，因為失業率講16歲到到24歲20.4%。咁即係換言之咧。即係尤其是再年輕啲咧，嗰一代咧，就係話佢哋都冇一個所謂嘅，譬如結婚啊、生兒育女啊嗰個嘅諗法嘅，咁所以所以買樓置業啊這個其實都唔係佢哋啲選項，咁所以變咗就即係個樓價又好啦，嗰個整體個交投又好啦，推盤嘅力度都好咧，都仲係唔係咁理想咯，咁所以就再即係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就係成為咗即係啲內房股咧都係即係節節下跌嘅。這個原因啦。 咁转个角度睇一啲本地物管啦，讲下领展啦，昨日出业绩啊，三月底咧完成公股之后咧，受到摊薄效应嘅影响咧，咁截至三月底咧，年度每个基金单位咧分派减少 10.3%， 咁散户股民好多时候都用呢啲 REITs 啦，即系房地产信托基金咧去收下息咁样啦，做啲稳定啲嘅投资啦，咁领展份业绩又点睇啊？咁散户又应该如何自处呢？咁 Dicky 交俾你帮我哋分享一下，唔该。 咁客观嘅事实，即系当然啦，工作股子弹本来就多咗嘅，咁但系问题多咗个子弹，咁究竟用去边呢？咁而家好客观嘅事实就系、是，真系个派送咧都系有个削减喺度。咁你话即系零售会唔会有个好明显嘅复苏咧？我觉得其实就系一阵，即系一阵啊，因为譬如话。當疫情成為過去啦，哇！嗰下咧個力度就都幾大嘅，咁同埋即係個別嘅商鋪啦嚇，即係譬如話我哋講比較領展啊、置富產業信託呢一類，同埋真係可能係九倉啊嗰類咧、太古啊嗰啲咧嚇，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大家都知道，無論定位啊即係話服務嘅對象啊咁，但係如果而家嚟講咧，即係亦都有個情況就係、是、喂，當大家復常嘅時間咧。就會留意到咩情況呢，就曾經好受歡迎嗰啲，譬如話東陸土啊、超市啊、人山人海啊嗰啲呢，就一去不復返啦，即係嗰啲就差返啦，咁所以即係此消彼長呢，就見唔到話有個即係好樂觀嘅升幅嘅，因為始終個經濟表現都係一般般啦，咁所以即係亦都因為呢個緣故，我諗所以個股價呢都反映緊即係市場嘅睇法囉，呢一秒鐘。 明白啦，咁盼望咧六月开局，今日六月一号咧有个好嘅势头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嘅。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只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该，有 ，thank you。 系主持人都冇持有啊，咁听日再同 Dicky 倾偈啦，拜拜。 好啊，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最紧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终于天气唔好，可以播下船仔呢、這个。就算天气唔好，有杯靓茶就已经好 happy 系咪啊？ 系啊， 系啊。有阵时天气好唔敢过播呢、這个咩？ 咁、哦、呢个咧就系特登系留翻喺天气唔好嘅时候咧、啊，我哋备用，我哋两手准备嘅。 任何天气唔好都可以出动嘅， 冇错、 啊。你系阴天代言人啊吓，同埋系毕业生代言人。点解咧？劳工处啊有一个揾工日，帮助咧青年人咧咁啊展翅啦。咁啊30个机构咧超过2000个空缺啊、嗯，月薪咧就达到1.8万嘅。 但唔关你事啊，船仔。 咩啊？ 你唔关你事啊？ 系 啊，已经喺度啦。 系啊，你已经喺度啦。 但系调翻转头咧，我都觉得其实呢啲揾工日咧都几帮到一啲年轻人嘅。咁、啊，不如其凡讲多次啦。咁啊，6月1号啦，就是、今日啦吓。咁啊，喺呢个湾仔嘅修顿室内场嗰度举行啦。咁啊，涵盖好多个，运输又得啦，咁啊，酒店又得啦，金融机构又得啦，主题公园啊，主题乐园都有。咁其实。啊！回想翻起暑假嘅時候咧、 嗯， 即係特別多呢啲揾工，同埋咧，你攞住第一份嗰、那個自己製作嘅 resume 咧去見工嘅時候，你哋嘅感覺係點樣？都驚驚地啊，都手心冒汗。 這個、呢個咧，我想講一講， 啊、 因為咧，我仲記得我第一份 resume 咧係覺得自己好冇用嘅、 嗯。我以為你話都係用 AI 寫嘅，咁都係用 AI 寫 的。咁又嘛？嗰陣時又未， 不如以後叫做 AI 船啦 ，AI 船係咁嗰陣時係因為你冇乜。嘢写啊！你谂下，你第一份工，我啱啱中学毕业，咁有咩写？讲自己 暑期工咯，最多。 咁、啊、你连嗰阵时嘅 DSE result 个结果都未出，你连自己咩成绩都唔知道。咁唔通我话啊，我预料自己有5咁样写出嚟咩？咁我就唯有写自己中学毕业。咁、然后又冇工作经验，咁就写咩课外活动？咁就嗰感觉觉得自己好差，因为好似啊，人哋个个都好似啊，又唔知道有几多份兼职，有好多嘅工作经验，咁我系课外活动。咁所以嗰陣時咧，我仲記得我係去interview 一間時裝店嘅一個售貨員啦。咁嗰陣時我諗住，因為間公司都幾大間嘅，咁我諗住，咁應該唔得啊！上網睇啲人全部都話，哎呀，你啱啱畢業咧未必得嘅咁樣。點不知咧就請咗啦，之後先發現原來唔係你想象中咁難。 係咪你想講都係外貌？外貌決定一切係咪？ 唔係，應該唔係關我個外貌事嘅，只係佢覺得我係一個正常人。 應該唔關嘅。 係啊， 不過我覺得其實 咁慘咩？正常人就請㗎啦咩？正常人就請嘅，真 係 唔係話 唔受喎，唔受揾唔到工作。 但佢叻一樣嘢咧，就係佢即係就算冇工作經驗，佢將自己課外活動啲寫埋落去。即係如果我係老闆嘅話，我會覺得同樣一出嚟邊個有工作經驗啫？冇個個都冇噶嘛。但你諗到一啲自己可以 sell 自己嘅嘢，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 talent 嚟嘅。 我想話咧，我其實係。冇乜寫過自己嘅 CV 嘅， 因為你學生妹年代已經係做緊唱片騎師啦嘛。 係啊，因為我 因為太了解你嘅發跡史啦， 太熟啦，點啊，俾你起曬底啦，已經。 佢已經喺嗰啲唱片店嗰度咧，係同你介紹呢只歌啊， 成個台俾佢嘅嗰陣時。 唔使寫嘅，我係入去就係所謂考，基本上就好似玩比賽咁樣嘅啫。所以我係真係有正職之後咧，係真係去到轉工啦。個人大咗啲啦，先至去寫 CV。但我想話咧，而家咧真係幫小朋友寫幼稚園面試嗰份嘅 portfolio 咧，真係濃厚過我而家寫嗰份。 我知道咧係要寫一個 file， 即係好厚十幾版噶嘛，因為我都寫過喎。 係咪啊？ 係啊， 你幫邊個寫？ 我自己。當然幫自己寫嗰陣，咁自己入曬自己啊！你拎過咩獎啊？ 係啦， 但係好誇張，係寫都係好誇張。我係有成一本簿啊， 哇！ 即係入曬啲獎狀咧，其實我估冇人睇嘅。 係啊。 应该冇人睇噶嘛？ 佢哋话你可以有咁多份咁多个页数嘅限制咯。 系，但其实系佢系唔但系个个都要整到自己咁厚咯。 好行嘅， 同埋会 attach 好多相喺入边。 系啊， 我自己都会噶。 啲家庭照又要有啦。 系啊， 玩过啲咩课外活动之余咧，你做过啲咩嗰啲组织嘅领队啊？ 系 啊， 所以出边有啲公司咧，佢专系帮啲小朋友幼稚园生咧，就系做 CV。 好贵噶， 好贵。 我自己砌完之后觉得。你呢嚿钱抵你赚， 已经咁夸张。 呢个已经系一个职业嚟噶啦，即系帮你砌 CV， 唔知会唔会真系咁啦。 我以为系出嚟揾工先要砌。 系，不过有少少叫 tips 俾啲求职者啦，都劳工处俾嘅。第一就要礼貌啦，第二咧。希望你衣着系端好一啲嘅、 啊， 即系唔好背心、 啊、短裤， 或者着只拖鞋。 打完波一身汗就即刻去洗手盾啫嘛， 咦系喎， 嗱，6月1号举行，咁啊劳工处亦都设

对唔少轮椅使用者嚟讲，要顺利出行未必系易事。政府喺过去20年陆续增加无障碍配套，系咪真系做到路路通行？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相见路路通。今晚7:30，港台电视31。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这个就是沈瑞星对好妈妈的定义。 她非常努力地参与我的成长过程，又不会用她自己的标准来干涉我。就算有些时候她不理解、不赞成，但是她都会支持我。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嘉明。 6月1日今日是第一天，嘉明正式翻嚟做现场的神光第一 线，好 开心！提提大家啦，因为今日嗰个天气真系麻麻地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9:30，我哋会不断咧帮大家去 update 住呢一个最新嘅消息嘅。咁我今日咧其实翻嚟嘅时候咧都有一个几大嘅挣扎位， 系点啊点啊？ 就系始终咧即系家中有小 B 啦，我都第三个啦， 你好犀利啊！ 意外呢啲嘢真系算啦。咁但系个问题系咧， 系福气嚟嘅， 系嘅，系开心嘅， 祝福嚟嘅。 佢咧平时都可以瞓到大概7:00啊8:00，即系啲家姐准备翻学，佢都仲可以瞓多阵嘅。但系今朝早咧，好似佢知道要送妈咪翻工咁样咧，咁佢就醒咗。 好叻 喎！佢真系 咁得意， 佢真系6:00正就醒咗啦。我个闹钟系教6:30嘅，咁 OK， 佢都仲可以饮个奶之后先走。点知我妈妈咧就出动啦，嘉明妈吓，大家神哥听众如果10年 又再次翻嚟啦， 嘉明妈都有信心。 阿 田， 祝你身体健康啊，越嚟越靓，青春美丽。 跟住嘉明媽提我句：今天兒童節，小 B 先5個月 ，B B 媽媽怎捨得留他在家？ 你好狠心啊，侯嘉明， 一刀插入心嘅感覺啊！ 等我同阿 T 講聲，唉，唔好意思啊，借咗侯嘉明用一個禮拜用2日先啦，遲啲可能用多啲嘅。其實， 但係個重點係原來今日係兒童節，係啦，即係各位有小朋友喺屋企嘅，都要起慶祝佢。 會啊，咁啊可能會又唔會話買蛋糕嘅，但可能會準備定啲好食啲嘅糕點， 例如咧， 例如係啲餅咯，佢哋中意食朱古力餅或者士多啤梨餅嘅，係啊，士多啤梨佢哋反而中意多啲添喎， 係咩？ 係啊， 咁健康嘅你啲小朋友， 健康㗎，係啊，因為食得唔健康咧唔好㗎，屋企會有煞氣㗎， 有煞氣， 所以要食得健康啲先至得㗎。 明白明白，你屋企啲煞氣都幾重啊！呢輪考試期間啲煞氣都比較， 考試期間冇錯啦，但考完試之後咧，其實就完全冇曬煞氣。 哦，咁好啊，暑假應該開心嘅。 係嘅，係嘅，係嘅，我知道之內有好多，譬如係年紀比較大啲啲嘅小朋友啦，可能即係去到中小學嗰個階段嘅時候咧，六月係真係辛苦月嚟嘅，因為都係大部分啲學校要考試啦，大考啦，一啲即係重要嘅日子嚟嘅。 同呢個股市不謀而合喎，嗱，五月開始辛苦，六月就最艱辛，然後7月嘅時間咧 就復活。 呢个传统智慧真系有趣，有时我都觉得啊，有阵时美永中系咪有啲主宰咧？唔系都有啲金融分析师讲嘅，其实五六月咧，即系好似小白同埋嘉明，你哋系人哋嘅爹哋妈咪咧，好多嗰啲 iBank 卡咧，其实会请假。督住自己个仔，督住自己个女去温习，咁所以佢哋都唔炒嘢啦，或者唔投资啦，咁所以个市况咪静咯。 系啊，系啊， 系啊， 原来系咁样嘅。 幕后操纵呢个股市嘅系父母， 所以话爸爸爸爸妈妈几大牺牲啊。 系啊 ，OK， 咁啊，嗱呢个就系属于6月1日儿童节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你话喂，成年人点样可以过得儿童一啲啊？你今日食下啲叫做年成长过程入边。好中意食嗰啲小食啊， 怀旧嘢咯， 系啦、啊，奖励自己食包薯片啊，都好靓仔噶呢件 紹一啲我哋以前細個會食嘅零食俾小朋友，即係喺兒童節，如果佢得到一個新嘅嘗試到新嘅零食咧、嗯，其實都會一個幾開心嘅體驗。 啊，呢、這個幾好啊！你可以將你以前發生過嘅嘢，係啦，你 pass 俾下一代，同佢講我以前細個同你一樣嘅啫，我都係食可能戒指湯咁樣， 木仔糕咁樣插俾 家慶子呢啲，係啦， 家慶子 年代唔同啦。嗱，你哋講缽仔糕咩啊？加硬子，薯仔讲咩戒指糖、啊？ 其实我个年代都唔系戒指糖，我系即系呼应翻大家嘅、 哦。你已经 你个年代系咩、啊？ 降低咗你嘅自己。 我哋系即系普通嘅朱古力啊，咩、芝士圈咁样类似咁、 差唔多啫，我哋都系食呢啲。 系啊，差唔多嘅，差唔多，差唔多。 系啊， 肯定系差唔多。 超级市场买到嗰啲啦， 系啦，而家买到嗰啲。 加硬子就未必喺超级市场买到。 加硬子对我嚟讲系一个童年阴影嚟嘅。 点解啊？因为要食药， 系 啊， 饮凉茶先至会有加硬子出现。 好中意食加硬子喎，因為就係啱啱頭先講啦，食完藥你食翻少少甜嘢咧，嗰、個甜係特別深刻嘅、真係好食嘅。 係咩？講到一樣咧，其實唔太開心嘅事，好浪漫化咁樣， 係咯， 即係明明有苦茶，但係食翻少少甜又好好喎， 係啊，係喎。不過呢個甜酸苦辣嘅過程咧，即係爹哋媽咪嘅感受係最深嘅。咁、所以其實原來今日六月一號咧，除咗係兒童節之外咧，亦都係聯合國大會鎖定嘅世界父母日嚟。 哎、我同你都有份喎、 系啊， 屋企小朋友又有份喎、今日， 大家开心啦 ！Global Day of Parents 啊，呢个日子咧，其实喺2012年嘅时候咧就正式成立噶啦。咁佢哋由80年代开始咧，都留意到嗰个 trend 咧，就系因为嗱、香港就唔同啲嘅，香港特殊啲，我哋有外佣姐姐帮手啦，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支援啦，咁所以都可以成就到唔少嘅家庭咧系有双职父母嘅。咁但系好多时候咧，你冇其余帮手嘅时候，可能父母其中一位就要留低喺屋企啦，可能放弃咗佢嘅事业啦。放棄咗佢追夢嘅過程，係 啊，好偉大嘅其實。 係啊，咁所以呢一個日子咧，就係80年代開始醖釀起出嚟嘅。咁啊，去到2012年正式成立啦，就係、希望透過呢一日咧，每一年嘅6月1日咧，真係要歌頌下咁多位嘅爸爸媽媽。除咗係話咧，你平時嘅付出啦，你嘅努力之外咧，譬如話最簡單啦。四大長老先算啦，佢哋都係爸爸媽媽嚟， 佢哋都係啊， 係咪？佢哋可能平時咧，佢哋用翻自己當年湊大你嗰個過程，去到話俾你知你有啲咩做得唔啱。但係今日可唔可以又試下？用翻你自己嘅過程比對下今日嘅爹哋媽咪，佢哋有啲咩係做得特別好嘅咧？ 係、 會唔會讚賞可以多翻少少咧？ 係、會唔會睇完之後覺得自己嘅努力原來唔係好夠咧、有啲位懶散咗嘅，又還是覺得原來我喺好多方面咧都做得幾稱職，可以俾自己少少獎勵都得。係 啊，有時唔係話一定係對同錯啊，唔係話做啱咗先至會讚嘅，可能最終個結果係錯，但係個過程你付出好多出。 睇、嚟要咩？大家飲個茶檢討一下，即係上一代嘅爹哋媽咪。同你哋新生代嘅爹哋妈咪一齐，我哋交流一下先，饮个茶，今晚食餐晚饭，一齐讨论下啊。其实阿爸你当年咁样教咧，系有啲系好嘅。不过咧，如果你可以咁样教咧，可能会令到原生家庭嘅。自己咧个成长过程有啲不一样，会唔会系咁样啊？ 好多时候啲育儿专家都话咧，以前我哋嗰一代成长嘅过程咧，就系爹哋妈咪话啊，你要 tough 啲，你要强悍啲，喊咩喊，唔好喊嗰啲咧， 你仲喊咁 就喐手，跟住就喐手，就喐手啊！喐手呵翻你， 系啦，氹翻你啫，揽揽地啫咁样。但系而家呢一代咧，育儿书嗰啲专家咧，好多就系话啊，唔好再压抑佢嘅情绪，你俾佢感受下自己嘅情绪，等佢嘅大脑唔同嘅。部分都可以知道呢个系咩叫大情绪咧，然之后再去慢慢去 process 啦，去整个过程等佢自己去处理。爹哋妈咪嘅角色唔系喺从旁同佢讲话唔好咁唔好咁，而只不过系陪住佢啫。你陪住佢，等佢去自己去摸索一下呢、這个发生紧咩事，点解我会想喊嘅咧？ 例如佢喊咧，有啲位要俾佢喺一个独处空间先喊咗先，跟住你问翻佢发生咩事啊？或者有阵时小朋友咧，如果佢系嬲嘅话咧，你最好嘅家长就 系 点咧？你能够讲得出佢嬲啲乜嘢， 系啦， 然后佢会认同你。当小朋友一认同家长，系你真系知道我嬲啲乜嘢个，你明噶、啊，你哋就 系 同一阵线噶啦。 系啊， 以后任何事情咧，佢都会同你讲噶啦。 甚至乎咧，系 咁都几好啊。 系啊， 咁都几好， 但系好高难度嘅，因为小朋友谂嘅嘢，我哋大人唔系咁容易捉摸得到嘅。佢可能会为住一啲咧，你完全想象唔到嘅事情咧而嬲嘅。 咁你要揾出嗰個 hints 咧，要問下佢啊，又唔可以問得太明，要氹下佢啊，跟住講中咗嘅時候咧，佢就會話翻曬所有嘅事情俾你聽。 有時真係我自己親身經驗咧，你估佢唔到到一個位係點解你喊啊？點解你食食下飯喊啊？喊到掉曬嘢嗰種喊啊？因為我嗰隻茶唔係粉紅色呢一隻咯，真係好雞毛蒜皮嘅事。 個堅持都幾有力量喎、啊。 你唔知道佢係乜嘢，就係嗰個觸發點咯。咁所以真係要靠爹哋媽咪。去慢慢去估，去同佢开导，去引佢讲俾你听咯。 呢个就系叫做国际父母日，系咪？ 系啦， 咁啊，喂，即系成个 family 都啱噶咯。嗱，又国际父母日，呢边虽然有儿童节，系啊， 咁即系庆祝啊。咁 儿童又可以同啲父母讲儿童节买份礼物俾我，跟住调翻转头，啲父母又可以同翻啲细路仔讲今日爹哋妈咪日啊。 系啊，起码都画翻张卡啦。 系啊， 系啦。 然之后自己有爹哋妈咪嘅，又要去歌颂一下。 冇错冇错， 系啊，咁啊， 今日大家都忙嘅，原来 系啊， 希望今日大家都开开心心啦。 胭脂可以话系其中一件最重要嘅化妆品，喺中国嘅古代已经有女子用胭脂嚟化妆啦。究竟中国嘅胭脂系点样嘅呢？中国嘅女仔又系点用胭脂嘅？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羡慕我苏鲁纳拉美瓦达西拉 MMA 能得一起给你 I'm a coming home and hide the mother track I'm making fire 呜我最要快呜还要高度 I am never ever looking back on a mama going fast on the track to attack you know with me off road 我最过辣的 night 气氛要 burn it down You tell me what not a night I'm still feeling now 过了世界当那么散子的气がついて心まで I'm burning my 是来自于西域地区马芝山一种红蓝花的野生植物，红蓝花一开始会呈现粉红色，有一股很吸引人的香味，当它越来越干的时候，颜色也都会越来越鲜艳，香气也都会更加浓烈的。当时就有人采集一些干枯了的红蓝花，将它研成粉末，再加水跳和成为一种红色的液体，然后将棉花浸在里面，咁就会用嘅时候将佢搽喺面颊度，令自己变得更加红润。咁随住西域道路开通，胭脂亦都传入咗中国内陆啦。喺秦汉时期嘅时候，女性会将胭脂同埋米粉混合成为糊状。咁每一日朝头早梳妆嘅时候，会先敷粉再搽胭脂，或者两者互相配合。汉代嘅妇女因为中意桃花面，咁佢哋会喺粉入边加入一定比例嘅胭脂，调成红粉再搽喺面。上面咁嗰阵时呢一个装扮咧，亦都会称为红妆。咁去到宋明时期，虽然女性梳妆嘅习惯系有改变嘅，咁但系涂脂抹粉呢一个传统咧就完全冇被抛弃啦。直至到近代女学堂提倡淡妆雅服，红妆嘅习俗先慢慢衰落嘅咋。

当风更嘅时候啊，哇！呢啲都系昔日嘅好时光。 十点钟咧完节目嘅时候咧，下水风骚嗰啲一入嚟，哇！你做咩？落街 有啲咁靓， 系啊！但系佢哋都明白嘅，咁我哋朝头早都系即系叫使命必达啫，翻到嚟开麦准时系最紧要嘅。 我都试过即系着住件神褛咁样就碌落街啦， 系 嗰阵时仲要住喺广播度， 系啊， 因为我个闹钟冇响到嗰日，跟住即刻俾当年碌 Sir 话我，喂，你去边啊？吓睡衣都唔换啊，即刻碌。落街裏， 所以當年真係住得近咧，都有好處嘅， 好處好多， 有好有唔好啦。結果係搬都有個原因嘅。 係，OK， 咁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氣啦，麻麻地㗎，大致多雲啊，有幾陣嘅驟雨啦，初時有狂風雷暴啊嚇，下午短暫時間咧啊，搞笑喎，有陽光㗎，最高氣温咧就上翻32度啦，依家2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咧91%，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早上9:30。早晨，星期四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啊，跌134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25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82点。跌嘅原因何在呢？就系投资者锁定利润咯。因为之前咧美股三大指数咧都做好啊吓，个别股份咧亦都咧升到去一啲年内嘅高位啦。咁啊，获利都无可厚非嘅。转个角度，6月1号开局啦，咁啊，港股大家最关心可唔可以高开高收咧？嗱，暂时睇到 OK 嘅，比较贴士。新加坡港股的期指高水50点，希望今天港股可以做个好成绩出来给散户股民去看看它。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啊！今日呢一个环节咧，阿欧咧又继续啊，请嚟另一位嘅嘉宾朋友啦，有香港花式跳绳会嘅主席啦、创办人啦、郑鉴源啊 ，Ken Sir 同我哋分享嘅。Ken Sir， 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 系早晨啊！今日又攞条绳出嚟跳下先。喂，咁啊，早排咧，咁啊，我哋嘅航天员咧，神十六嘅航天员咧，都发现啊，原来佢哋喺个训练模式嗰度咧，每一日啦都跳绳1000下噶。咁啊，有冇机会做到呢个航天员？有冇机会做到太空人咧？先攞条绳跳1000下，每一日啊 ，keep 住2年都做呢、這个嘅训练咁样，唔知得唔得啦？咁啊，跳1000下绳难唔难噶 ？Ken Sir， 我想问一下， 其实跳1000下就唔系话好难，不过当然啦，我哋如果系新手咧，由一开始咧就当然唔好定1000下为目标咁快先啦，可能系循序渐进，可能我哋定咗个可能300下、500下嘅目标啊，完成到之后，我哋慢慢再递增上去会好啲嘅。 咁啊，嗱，今日咧就系儿童节啦，6月1号，咁啊，有啲儿童想学跳绳，当然系好啦。但系调翻转头想问下你啦，究竟咧几多岁开始学跳绳比较合适一啲咧？而跳绳又点样帮到学童同埋小朋友咧？ 咁首先啦，这个问题问得好好啊，因为好多家长都会想知道啊，小朋友几岁可以开始跳绳会好啲？咁其实我哋一般咧就话我哋嘅课程咧就4岁就开始噶啦。咁啊，4岁即系 K2 咗嘅年纪啦。咁样根据我哋经验咧，其实如果你话最快可以上到手嘅，可能咧系 K3， 即系五岁至到小1咧会快啲。咁但系当然我哋都见到唔少嘅4岁小朋友，即系大概 K2 到啦，其实佢哋嘅能力咧都系可以喺一个大概系10堂咗嘅时间咧，就已经可以咧完成咗连续跳嘅前绳噶啦。因为对于细嘅小朋友嚟讲咧，佢哋最难掌握嘅咧唔系跳大绳，亦都唔系话点样去原地跳，甚至乎做一啲不同嘅脚步嘅动作，反而咧系佢要手脚协调啊，即系佢揈咗条绳去到前面要跳过去都唔难， 最難係跳過，即係連續直醒。因為咧，我自己都有教好多年嘅幼稚園嘅經驗啦。咁喺K2 嘅小朋友嚟講咧，佢哋喺連續跳前醒嘅能力裏邊咧，係需要啲時間去熟習嘅。咁但係你話 K3 啊小一嘅小朋友咧，就開始咧慢慢掌握得快啲嘅時間。咁啊。低年班嘅小朋友，即係譬如講緊 K2 K3 啦，咁佢我哋通常咧大概會用即係三五堂嘅時間，俾你掌握一下啲跳躍嘅技巧啦，特別係一啲正確嘅跳躍技巧啦，因為避免佢哋跳得太高啦，或者腳踭先落地啦，呢啲都係好容易俾小朋友容易受傷嘅，咁啊避免咗一啲錯誤嘅動作，減低佢受傷嘅機會，咁然後咧就教佢啲跳躍嘅節奏，係啦，然後再教佢點樣覆醒。點樣咧？連續咁覆醒，咁呢個過程大概係10至15堂到啦。咁一般誒 K3 嘅小朋友咧都可以咧掌握到，即係五歲小朋友掌握到點樣跳繩噶啦。 嗯，哇！五歲就可以咧跳繩跳得咁叻啊嚇，可能咧收音機旁邊嘅家長咧都蠢蠢欲動啦，啊，俾佢哋學下先。同埋咧，成日有一個唔知真定假嘅錯覺咧，都想 Ken Sir 講下，跳繩嘅細路仔會高啲，究竟係咪真嘅咧？咁樣啊嚇。 咁首先因为我呢就即係 你都高嘅 Ken Sir 我都唔矮嘅係啦。咁我都即係俾返啲资讯大家啦。咁我都有睇返一啲即係报告嘅。咁有唔少嘅报告呢就指出啲科学家嘅研究呢就讲其实小朋友佢哋高度呢其实就最主要取决佢哋高度呢其实就是先天的基因，就是他天生他本身有个高度的 range。咁而你后天呢有冇做运动或者吸收啲咩营养同生活习惯呢就喺佢个 range 里面呢点样攞到最高。即係例如啊 ,ok, 原来我个基因呢最高呢就只能够去到160至170cm 嘅。咁而睇我嘅吸收营养生活习惯同埋有冇做运动咁就可以取决我系咪可以去到 170cm 啦。咁呢个就系科学家研究指出嘅。咁至于另一边科学家研究就话咁究竟做乜嘢嘅运动佢可以攞个 range 攞最多呢其中一种运动呢就系话有经常跳跃嘅动作特别喺發育期間即係青春期嘅時候啦，或者去成長嘅過程啦。OK， 點解呢？因為原來有不斷跳躍嘅動作咧，其實係刺激到佢嘅骨骼同埋關節等等去生長，令到佢咧會對佢長高係有幫助。咁所以其實跳繩係有幫助增高咧，呢、這個絕對係有科學家研究係認同咗呢句説話嘅。咁啊，當然你話唔係，見有啲跳繩嘅小朋友唔係好高啫喎，有啲跳繩後佢都唔係好高，呢、這個可能取決於佢本身先天嘅基因。 咁又讲下钱先啊吓，嗱买一条绳究竟几多钱先为之 OK 咧？使唔使买到好贵咧？而坊间依家又好流行嗰啲咧电子绳，咩叫电子绳咧？就系你爱嚟 keep fit 啦、减肥啦，但系咧佢就冇一条真系嘅绳嘅，就揈下揈下做嗰个姿态啦或者动作啦，咁有好处嘅。个好处就系永远都唔会棘绳啦，因为根本冇个实体绳。但系咧，佢又好好噶，连接到嗰啲叫做手机 app 咧，咁可以 check 到你嗰啲譬如心肺功能啊，或者减到几多啊等等啦。嗱，Ken Sir， 不如由等你去讲下呢一个面向啊，好唔好啊？ 好啊。咁首先我分享一下啦，首先我先唔讲电子绳先啊，先讲咗一般冇电子嘅绳咧，其实分为几类嘅。我谂最常见即系、就是、我谂比较年长少少啦，可能30-40岁嘅朋友仔咧，可能会最常见咧就系、是、以前喺玩具铺、文具铺有啲咧一个木柄，个木柄连住一条棉绳，但系咧嗰个系我细个嘅时候最常见到喺街坊间可以买到嘅绳，嗰啲其实就太过轻。同埋咧，就其實嗰個設計咧就唔係好適合跳繩、跳花式或者連續跳繩，都好容易扭曲或者翹埋一齊，同埋唔係好食力嘅。咁但係其實咧，時至今日啦，其實跳繩好普及啦，基本上你而家行入一啲運動嘅鋪頭啦，或者唔開名啦，有啲品牌嘅運動鋪頭咧，其實行到入去咧，乜嘢運動產品都有。而講緊跳繩，我見到都有四五款嘅。咁如果四五款咧，分別咧就是、一啲叫拍子繩啦，或者膠繩啦，甚至鋼絲繩啦。其實而家咧市場上最常見就係呢幾款。咁我讲下呢三款系咩嚟咧？咁先讲咧就系最多人跳绳会用嘅咧就系即系拍子绳。喺我哋花式跳绳上面咧就会用一啲拍子绳嚟到学花式，因为拍子绳咧就系一条好幼嘅棉绳上面穿咗啲胶珠，咁咧胶珠有重量嘅，咁所以变咗咧当条绳一定嘅重量嘅时候咧，其实条绳太轻系唔适合学花式，反而条绳系有一定嘅重量先啱。咁所以咧嗰条绳咧就有一啲唔同颜色间隔住嘅啲胶珠咧组成咧就容易啲学。花式啦，咁跟住如果你话唔系，我唔系学花式嘅，我纯粹系 keep fit 嘅啫，同埋咧我想跳快啲嘅，或者咧我需要用嚟做 warm up， 譬如话羽毛球啊， 拳擊啊等等嘅運動員，佢都用嚟做呢個熱身嘅話咧，佢哋就用一啲買一啲叫膠繩，成條繩咧用膠做嘅，咁啊一條膠去組成咁啦，咁有啲粗啲，有啲幼啲咁啊，令到嘅重量唔同啲啦。咁最後講另一款就叫鋼絲繩 wire 啦，其實近年都越嚟越多，因為咧好多運動咧都會即係參與。即係加入跳繩元素啦，咁佢哋就會話啊，我想食快啲喎，咁咧就有條繩咧，就有一條鋼絲咁，一條金屬嘅鋼絲嘅，咁嗰條繩咧因為好幼，而且咧又好硬，所以佢哋可以食一個叫 double under， 即係食二重跳，甚至三重跳咧，就更加容易上手。 哇！但如果一整一戒到自己，或者一打到自己嗰啲腳眼位，咪好痛咯 ，Cancer 啊！ 应该讲三条绳咧打到都会痛嘅，只不过钢丝绳咧，如果你唔保管得好咧，特别系你喺一啲石屎地同埋比较花、比较凹凸不平嘅地下跳咧，嗰条钢丝绳好容易咧就会开叉，即系啲钢丝开始一啲丝走出嚟。咁如果嗰啲丝咧打到啲肌肉咧，咁佢有机会会拆损咗啲表面嘅肌肉。咁所以通常我哋话，如果买钢丝绳，你真系需要用钢丝绳咧，就唔好喺啲石屎地或者凹凸不平嘅地方跳，同埋你发现到佢已经有开叉嘅情况咧，就尽量换咗条钢丝佢啦。不过咧，钢丝绳就唔系好适合初学者啦，或者唔系好适合一般人去学花式等等嘅，佢都系俾你用嚟跳好快嘅速度啦，或者跳 double under 所用嘅。咁呢个就系讲紧。一般嘅跳繩，大家最常見嘅繩啦。咁至於話價錢啊，咁其實講緊唔計鋼絲繩啦，頭先講帕子繩啊、膠繩啊，你喺網上買或者運動用品鋪頭買咧，一般都係大概$100啦，或者有啲會平少少，有啲會貴少少。咁但係當然你話好平好平嘅，咁我見過咧就有啲小朋友喺某一啲網站啦，係啦，買咗一條帕子繩翻嚟啦，咁佢上面啲膠珠咧。系跳一堂咧就烂几粒，跳一堂就烂几粒，因为得几十粒胶珠啫嘛，跳几堂就成条整烂晒嘅其实，咁所以咧太平未必系好事嚟嘅，咁所以揾翻啲即系多啲人买啊，或者嗰啲品牌有保证啲嘅去买咧就会好啲嘅咁样。 嗯，咁啊明白晒啦，今日又长知识啦，非常多谢咧香港花式跳绳会嘅创办人啦，郑鉴源啊 ，Ken Sir 同我哋分享咁多关于跳绳文化啦，同埋好实战地啦，买条咩绳好咧，咁啊都有啲嘅建议喺当中嘅。今日早上多谢 Ken Sir 啊，往后时间再请你嚟分享好嘛？唔该晒，拜拜， 拜拜。 能怪他烦厌吗？恋爱也很可怕，相恋游戏不可任性吗？年岁他流转吗？若然流泪有他珍惜吗？担惊恋爱受怕，有一些牵挂，有一些想我吗？躺床前欣赏的满月，泪水推一下，夜风吹熄晚霞，无言的心爱抱着我好吗？道理亦都下，只留情话，爱我可伸手拥抱，停留在我家，沉重假如太差，都怪我好吗？不好嫌弃，好好游戏吧，谁换话还是他？ 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啊，嚟到咧就系六月一号嘅星期四早上，咁啊电话旁边亦都有阿畅，早晨阿畅，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 今日夜晚七点半钟嘅时间咧，由细睇到大，铿锵集噃。 冇错啊，咁啊今集嘅铿锵集咧个题目叫做相见路路通啊，咁啊其实系大家探讨下咧，相见朋友即系特别系坐轮椅嘅使用者嚟讲啦。佢哋嘅出行嘅方便程度喺香港有几高嘅，咁啊，对于好多轮椅使用者嚟讲啦，要顺利出行由屋企去到佢哋心目中要去嘅目的地咧，未必系咁容易嘅、哦。咁啊，今集咧同大家检视一下喺香港咧，佢哋外出时候会遇到啲乜嘢状况，同埋我哋现有嘅配套系咪足够方便到佢哋嘅？嗱，譬如乜嘢咧？话说政府喺2012年咧就开展咗个计划， 系。 咁要喺咧全香港啲公共行人通道嗰度加建斜道啊、升降机啊等等无障碍通道嘅设施。咁、啊，2012年啊嘛，去到而家已经10年有多啦。咁、全香港嘅呢一啲公共行人通道嗰啲通达程度去到点咧？咁、另外啦，佢哋呢啲轮椅使用者咧，佢哋去嗰啲郊野公园啊等等，又系咪咁容易咧？嗰啲伤残人士嘅泊车位又系咪足够咧？等等，咁啊想认识多啲呢啲无障碍通道嘅配套有几多，又系咪真系帮到轮椅使用者嘅话咧？关心佢哋嘅朋友，今晚七点半你要留意铿锵集啊！ 系，但我自己咧作为都系普通市民一个啦，喺市区上边都有一啲嘅叫做轮椅人士去到用嘅通道，我见到系多咗，因为我有阵时见到天桥啦，唱都有留意到，就喺天桥咧就成日都好多工程嘅呢天桥。其实嗰啲工程咧就系可能要加 lift 啦，或者做啲斜道咧，有好多呢啲嘅工程嘅。咁冇即系的而且确个事实就系加装咗好多。咁但系佢头先阿畅就讲咗啦。咁如果你话喺郊野公园啦，郊野公园反而咧，我觉得系少嗱。我记得香港咧都有啲郊野公园嘅山道咧系有专系货轮椅去到行嘅，但系就老实讲。真系唔多，你本身个山路个郊野公园 已经系崎岖啊， 都已经崎岖啊。我知道其实系个工程系辛苦嘅，咁但系都系有嘅。咁但系至于边度啊够唔够多咧？今日夜晚大家七点半留意住铿锵集啦。 冇错。 好，八点钟嘅时间有咩节目呢？ 去到八点钟有呢个足男团啊，咁啊呢个足男团啊两位主持人咧就系前香港足球先生邱建威邱 Sir。咁佢火拍现役嘅港队成员啦，梁冠聪佢两位咧，就每一集都请嚟好多足球球坛嘅嘉宾嘅老友记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咁今集咧佢会请咗两位球会嘅大总管上嚟同大家倾偈。咁原来喺香港本地足球咧，大总管呢一个定义咧，唔同球会有唔同解法嘅。咁有啲球会咧就系嗰啲领队啊，嗰啲。教练啊，嗰啲 boss 啦，咁但有啲球会大总管咧，原来真系好似打杂咁样嘅，即系帮佢哋处理晒所有杂务啊、行政嘢啊等等。咁今集嗰两位嘉宾咧就系一样一位啦。咁第一位咧就系骏锋足球会嘅总监何信贤，咁佢协助球会咧喺2020-21年球季啊顺利升上港超嘅功臣之一。咁另一位咧就系东方足球会嘅行政经理陈子龙啊，阿龙仔。佢又真系管理晒呢个东方球会咧，大小事务嗰啲起居饮食都要佢照顾到嘅。咁佢哋究竟佢哋嘅工作系有啲乜嘢工作心得咧？要佢哋嘅工作涵盖啲乜嘢层面嘅咧？今晚八点钟。足男团佢上嚟同大家讲下噶吓， 系咁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啦。咁香港嘅足球嘅发展咧，的而且确系好多年噶啦。咁咁多年以嚟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有咩风浪未见过啊？但系点样可以做得更加好咧？今日夜晚八点钟足男团咧，大家又可以听下前辈讲嘢啦。十点半钟嘅时间，千城百味啊，我哋品尝到咩味咧？ 好啦，咁今集千城百味啊，带大家食下湘菜啊。咁湘菜系即系中国一个好大嘅菜系啦。咁当中咧，湘菜里面最突出嘅味道就系辣啦。咁原来咧，佢哋对湘菜嚟讲咧，辣唔止系刺激开胃啦，仲能够遮盖好多食物嗰啲好特殊嗰啲味道啊，即系唔系人人都受到嗰啲味道。咁今集咧特别聚焦喺土家族人佢哋嗰啲湘菜嗰度。咁佢哋咧。食辣又有一啲特別自己嘅風格嘅，咁當中嗰啲口感同埋辣嘅味道去到點樣嘅咧？想認識多啲嘅朋友，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千城百味啊！ 好，咁大家留意住港台電視31啦，咁精彩嘅節目不斷都會有嘅。今日唔該曬阿暢先，拜拜， 拜拜， 唔該暢，唔該小白，26度氣温，相對濕度89%。

好啦，嚟到晨光 Morning Call， 嘉明好耐冇同听众倾偈啦。 系啊，好期待啊！头先就趁住新闻期间咧，就睇翻我哋嘅香港电台 Radio Two 嘅 Facebook 专页啦，都多谢咁多位嘅听众朋友留言啊！ 系啊， 欢迎翻 嚟 同大家倾偈啊！ 大家都欢迎你翻嚟，太好啦， 系啊，我见到啊，系啊。 咁啊，今日我哋先同听众倾偈先啦。而家电话旁边有阿李太度。 早晨，李太。 早晨，李太。 早晨，咁多位。阿嘉明啊，好欢迎你翻嚟晨光第一线啊！ 系啊，多谢你啊，李太你好嘛？ 几好，你都几好啦，生咗第三个 B B 系咪啊？ 系啊，多谢你啊！ 哎、呀你真系好叻哦！ 哎呀，多谢晒你啊！你咧，你咧，你有冇小朋友噶？ 我三个小朋友啊！ 你都系三个，哦、我要向你取经 啊！取经先，取经先。 不过三个好大个咯， 系咪啊？ 系啊。哎呀，呢个时候啊，你肯生三个，你真系好叻哦！ 为香港人口好有贡献系嘛？ 系啊系啊， 我都贡献咗两个。 系啊系啊。咁你睇，我想请教你咧，你当年点样照顾呢三个噶？ 我全职咯。 哦。 嗰阵时几十年代，七十年代，系自己全职照顾三个咯。 系。最辛苦是哪个环节呢？是做家务又要凑小朋友啊，定一话是跟他们读书呢？ 坐月嗰阵时咧就最辛苦咯，冇、人嚟帮咯。 哎呀，嗰时唔兴培院咯， 唔兴咁样。我阿妈住得远啦，咁啊耐不耐嚟同我劏只鸡俾我食咯。 哦，咁就已经很好噶啦，有只鸡食下。 系啊系啊， 补下身啊嘛，系啊。你睇你今日打电话嚟系有特登嘅点唱噶喎，点唱俾边个？ 因为我个大女咧系六月一号生日嘅。 诶、今日喎、，Happy Birthday 啊！ 今日咧佢嘅新历生日嚟嘅，我哋旧历先同佢庆祝， 系 啊咁咯， 系佢唔讲几岁啦，知道系你嘅大女啦， 系啦系啦， 佢有冇啲咩生日愿望，或者你今日除咗点只歌俾佢听之外，仲有冇啲咩准备咗嘅生日活动 咧？我咧就恭祝佢啦，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 系 样样都顺顺利利平安， 系 啊，最紧要喜乐常在， 嗯， 系常感恩啦，有屋企人陪住啦，身体健康呢啲最好。 做嘢嘅压力都好大嘅， 明白。 不过咧，我想佢咧就放松少少，唔好咁大咯。 嗯， 讲唔讲得佢做姓行噶？ 佢教书啊！ 哎呀，咁明晒啦！ 呢、 這 个月又好辛苦咧，学校又特别多考试。 系啊，呢个月啊， 我知道阿小白个太太都系教书噶喎。 哦，我太太唔系教书嘅， 系啊， 佢有嗰个格调， 系啦，佢有呢个格调嘅， 佢系有呢个格调。 阿伯太都好有知识嘅， 但系佢其实可以教普通话噶。 我觉得全科都教得。 唔好啦，佢喺屋企都系全科都系教噶啦，教紧小学嘅而家佢。 咁你睇你大女佢今日即系都应该正常翻工噶咯噃。 系啊，我要一阵间咧将佢即系重温咧俾佢听翻咯。 好啊， 好啊， 好 啊， 系啦， 同佢讲翻六月一号嘅晨光第一线 系 啦， 系啦，晨光 Morning Call 就可以听翻啦。 系啦，咁咧我喺呢度咧又喺度啊祝贺我个第二女。 系。 佢六月四号咧，佢就要飞去新加坡， 哦， 就做代表香港队去比赛。 哇！请问系边一个嘅界别咧？ 佢系射箭嘅。 哇！ 好型啊！ 好有型，我都觉得好有型、啊， 好厉害、 啊。因为佢咧就啊上个月咧就喺乌兹别克嗰度咧。 啊 佢就攞咗第三名啊！ 哇！ 港队攞咗第三啊！ 系， 我哋都非常非常之开心啊！ 哎呀，我听到都好开心啊！ 光宗耀祖啊，真系 系啊， 为港争光啊！ 我哋都与佢为荣。 哎呀，好开心啊！ 好开 心！咁佢嗰阵时学射箭，你系有份鼓励佢噶系嘛？通常啲阿妈都系 冇啊，冇啊，我哋根本唔知佢学射箭，因为点解咧？我呢个细女都系教书嘅， 哦哦， 咁样佢咧，原来我睇翻佢啲奖牌咧， 嗯， 原来佢2001年就已经系攞初级个人冠军啦， 哇！ 但你系唔知噶， 唔知嘅， 点解可以唔知佢系课外活动咁样玩啊？ 唔知。 你都系唔知， 真系 佢贯彻始终， 佢真系 keep 住呢个秘密 keep 得好好啊！ 系咯，佢咧就。 佢喺香港攞咗咁多年冠軍啦，佢都唔接受訪問嘅，所以我就唔知啦。 係 係， 好隱世嘅 高手在民間， 係低調低調， 係啊， 低調嘅佢啊， 所以咧又要點埋隻歌俾佢啦，係嘛？ 係啦， 咁你有冇睇過佢比賽啊？ 我咧就預祝佢咧就香港隊咧就打出好嘅成績啦， 係 出入平安啦，樣樣都順順利利。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希望佢就可以射多幾個金牌翻嚟。 係 啦，冇錯。 係啦，好啊，多謝曬你，睇你嘅電話。 係啊，我仲有同我想同阿嘉明講啊，有係有咗你翻嚟咧，神光第一線咧分析咗好多啊。 係啊，多謝你啊！ 我同埋咧講阿小白咧，佢好識教小朋友啊，非常之欣賞。 嘉明都識噶， 我識生噶咋。你睇你仲犀利 小朋友咧。咁细就知道边啲贵嘅话唔好买，平嘅都爸爸我要买平嗰啲。 哎呀，你记得我讲过喎、 啊，吓系啊，我日日都听你噶，你哋系我嘅啊、精神食粮嚟噶， 系咪啊？ 多谢多谢， 知道听，由小白你一开声咧， 嗯， 我就好高兴啊！点解咧？你有正能量， 嗯，哎呀，咁就好啦， 非常之好啊，真系好好啊， 好啊好啊，咁啊都多谢李太你嘅电话啦，希望咧播呢首歌，你同你嘅女女都系一样咁中意嘅， 好啊好啊， 好啦， 多谢晒你哋， 多谢晒，继续支持住神光第一线啦， 大家身体健康 ，OK， 多谢你， 拜 拜。 在那遥远又已无意遇上，共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换上，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刹情一缕，影一对人一双，哪怕热炽爱一场，前夕退和唱，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换上，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刹情一缕，影一对人一双，哪怕热炽爱一场，潮汐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没法隐藏这份爱，是我深情深似海，一生一世难分开，难改变也难再，让你的爱满心内，潮汐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没法隐藏这份爱， 让你的爱满心内，让我的爱传给你，传给我最爱，地老天荒亦未改。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饮食图鉴入边咧，嘉明喺度就啱啦。 点解咧？ 因为咧，我好中意。 你想讲啲咩先？你睇我就知我食得好咧。 因为你系一位妈妈嘛，咁我同你有一个好重要嘅角度咧。同埋叫需要嘅使命系咩呢，就 是 好多时候就算我哋煮嘢食呢，我哋希望系一个 game 嚟嘅，我哋希望系有 mission 嘅，可以俾到小朋友一齐去参与嘅，咁小朋友呢，佢因为偏食嘅问题呢，我諗每一个小朋友都会有，唔多唔少都会有啲嘅、 我都记得我细个系唔食肉嘅， 唔食肉 吓，唔怪之你唔长肉啦，而家咁样， 咁咪好 咯，睇晒 你 系啊，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好中意食菜，咁就唔食肉嘅，反而细个 咁你爹哋妈咪应该好放心喎、 啊，唔系、啊，因为系我反而咁样先，因为我真系唔食肉到一个点系一嚿都唔食。 哦， 真係有另外一種啦，有啲小朋友係唔食菜噶嘛，我就係反而係唔食肉，咁佢就會變相我阿哥咧就唔食菜嘅，佢就互相喺度逼對逼完阿哥就逼完我，又逼阿哥又逼我咁樣，都幾辛苦啊嗰陣時。 而家咧，我兩個小朋友其實兩個都偏向唔中意食肉噶。系啊，佢哋两个都好中意食菜，我都拗晒头。 但都起码会食少少啊，唔会好似船仔嗰阵。 系咯，我嗰 阵 时真系唔系几好。 都要逼嘅 ， 都要少少逼啊。嗱，如果你唔食嘅话咧，一阵间个电视你就唔准睇噶啦，咁样，跟住就勉为其难咁样食咯。 我嗰啲女全部都系食肉兽嚟嘅， 系 好中意食肉，但系又好彩嘅都中意食菜嘅，基本上都中意食嘢。 咁啊好啊， 饮 食均衡系嘛？ 饮食均衡好啊。嗱，今日介绍呢个咧就系我哋朝头早啦，晨光大学同阿营养师 Mimi 倾。嘅时候啦， 中式早餐， 中式早餐啦，咁我哋就会用佢头先中式早餐用嗰个其中一个材料就油炸鬼，咁油炸鬼大家知道咩样啦，咁啊孖条咁样嘅，咁我哋咧就可以将个孖条咧就先分开佢先，变翻单条， 系、 好啦，咁单条嘅时候我哋就将佢剪开佢嘅，咁啊剪得噶啦，咁但系佢系一个拳头咁样嘅长度咧就为之一嚿， 系 好啦，咁然后咧大家就可以准备咗油炸鬼之后，亦都另外准备啲虾啦，咁如果你真系、我想食得再健康啲嘅，你可以自己整虾。咁自己整蝦膠，即係你買蝦返嚟啦，自己剝殼啦，係啦，跟住落鹽啊，落胡椒粉啊，自己教味啦，咁就做咗啲蝦膠出嚟嘅。咁如果你唔想咁煩嘅話呢，其實街市呢都有幾十蚊都已經有㗎啦，咁就可以買啲現成嘅蝦膠返嚟。咁你覺得佢現成嘅蝦膠個味唔夠嘅話，你亦都可以咧，就又加啲盐啊，又加啲胡椒粉啊，又加少少蚝油啊、生抽落去，咁啊整下啲味就香啲啦。好啦，咁你当已经预备咗呢个虾胶嘅时候咧，头先嗰啲油炸鬼就拎出嚟噶啦。 系， 咁个油炸鬼咧中间咧其实佢有个窿窿嘅，入边好松噶嘛，其实你就可以用嗰个虾胶咧，就用匙羹筆或者其实厨房有啲工具咧，你就可以将啲虾胶放入个容器入边就挤嘅，即系我就想做到好似挤佢挤啲虾胶出嚟咁样。咁你个油炸鬼就中间系空嘅时候咧，挤啲呢一个嘅虾胶入去啦。咁啊挤完之后咧，佢就已经整完咗，好似好多嚿酱卜卜咁样，好靓，好。即係霍斯到佢將會好好食嘅，好啦，咁但係佢凍冰冰喎，因為油炸雞拎咗出嚟一段時間都已經凍咗啦，咁、我哋就可以放入嗰啲氣炸鍋入面、然後呢就可以，因為油炸雞你啲梗係脆好食啲啦，咁你就用大概係100至150度嘅火啦，咁可能就整佢大概10分鐘，呼呼一輪之後呢就發覺，喂、出嚟嘅時候又有蝦膠嘅香味，同埋呢仲食到油炸鬼嘅味道，咁、我覺得呢個呢都係幾啱一家大細去到整啦，去到食㗎喎呢個。 听个名字可以叫做鬼马油炸鬼， 系啊， 好鬼马。 咁大家今日如果有时候嘅话咧，不妨试一试呢一个餸啊！ 我的享乐时代。 享乐时代一路都是讲紧、不如出去玩一下，有啲点样玩开心啲啦。咁样咧，我觉得人生咧，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嘢，除咗玩咧，就系瞓觉啦。 哦，好系年青人嘅口吻啊，呢、這个 系咪啊？ 系啊。 咁啲专家都话，人生有三分一嘅时间系应该系瞓觉。 系啦， 全职系一半嘅系嘛？ 系啦，我超过一半以上嘅，即系可以瞓的话不会喐嘅。 好奢侈啊！ 后生好瞓得噶，我哋都，但 系 依家随年渐长咧，瞓五六个钟，差唔多醒咯咁样。 你知我成日都话我礼拜六日咧，我瞓晏咗噶嘛，我都系六点醒噶。 哦， 系啊，我迟啲你都系咁噶啦，唔好望啊。 嗱，而家仲未嘅，而家我系都有啲，我系真系有啲夸张嘅，即系可能我夜瞓啦，加埋咁可能我三点瞓啦凌晨，咁我就真系第二日嘅三点先醒。 哇，瞓一个十二个钟头嘅觉，几奢侈！哇，我几耐冇试过。 你以前都瞓到噶，嘉明十二个钟、啊。 曾几何时试过有一次去旅行期间，我系瞓咗。接近十三个钟， 嘉明呢几年都攰啦。嗱，大女又同你讲一次古仔。哇，如果你讲嗰啲睡前故事，咪要讲三次咯。嚟紧， 定系一齐听， 一次听。有时讲讲下自己瞓着咗唔紧要，最中意扮瞓，然之后佢哋瞓咗嘅就最理想。 我阿妈以前细个都有讲过，但系佢系讲三只小猪咯，因为我三子弟嘛，我哋系咁啊，啱啱好一人一只猪咯。跟住就系啦，跟住最后咧就系话个结果系唔同噶。个结果咧就系话，因为你三只小猪咧都唔听话啦，咁猪妈妈就好攰啦， 就瞓咗啦。 系啦，成日喺度影射我哋。 系啦，咁我哋除咗讲点解讲瞓觉咧，因为原来咧你睡眠不足咧系会影响你嘅魅力嘅，即系你嘅魅力系会冇咁强嘅，即系点解我都有我谂过，系咪因为我呢期瞓得唔好咧？ 你够唔够瞓都系咁样嘅咋？ 我一定会赖落去冇觉好瞓到嘅，我一定系瞓得唔够，所以我冇另一半啊。 点解咧？因为会爆仓。 呢个已经系当然系一个真啦，呢个系真啦。 咦，你今日戴口罩系因为爆仓啊？ 系咯，二来系为咗防止病啦，费事开唔到咪，开咪好重要噶，系啦， 好有使命感啊呢位 老师。 系啊，咁样咧，因为样啊，大家个样咧都系社会交流入边好重要嘅信息来源啦。咁我哋系有好多个肌肉去控制住我哋表情啊，点样表达情绪。咁如果当我哋瞓得唔够，或者系只系可能瞓少咗几个钟咁样，就会令到有一啲生理。变化， 例如咧 系会影响咗你嘅神经啦、内分泌、免疫系统同埋啲细胞嘅功能嘅。 哎呀， 咁同埋大家都知道，你长期唔够瞓系对我哋健康有影响。 我越听越惊， 所以就会眼肿咯，眼肿咪少咗好多感情咯。 系、 啊，可能你眼肿啊， 我只眼今日肿唔肿啊？ 唔肿 咩？系咪噶？你哋 影张相阵间 post 俾 你。唔好氹我，继续翻工喎！你哋 一阵就同你影相。 继续翻工你都唔使氹啊！你头先都讲咗，就算礼拜六日你都系六点翻嚟啦。 系、哎， 起咗身 了。哎呀，俾你入咗啲唔觉意。哎呀， 系啊，同埋你就算天生丽质咧，咁就算你瞓得好少咧，即系好似你讲啦，都可能你有少少面肿啊，或者可能你有少少爆疮啦、啊。咁你呢一啲。即睡眠不足导致嘅面部变化咧，其实系好，因为人啊本身就系会根据你嘅样子去做一啲健康嘅判断嘅，即系呢个系我哋生理即系与生俱来嘅功能， 睇下面色啊， 系啊，睇面色 够唔够红润先， 系啦， 有冇啲灵气先， 系啦，好似你个嘴唇有啲苍白喎，咁其实已经会大概知道你个健康状况咧，你嘅令到你个魅力感咧系会降低咗，即系我哋系好自然， 唔好即系遮住个嘴啦， 系啊，一定要遮嘅，唔可以嘅，嘉明咁靓今日，即入到嚟，哇！我即刻要遮 你就咁讲，嘉明咁靓咪得咯？你做咩最后又讲今日啫？第一，你呢个说话有预病，又有预病，系咪先？ 放过佢啦！ 一就吞前少少。第二，你冇理由话今日咁样，即系点咧？ 讲得啱，佢系永远都咁靓嘅。 对比起我哋影相嗰日，今日个妆冇咁行，系咪？ 今日自然美喎，咁啊呢个系， 有阵时晨光都系一家人嚟嘅，即系你翻到嚟嘅时候，可能即系又赶时间啦，你未必将即系最 full make up 嗰一面啊，或者着到西装不停嗰一面同大家睇。不过呢个就系同事咯， 系 啊， 就系团队 咯， 系啊。做晨光咧，其实影相系最难噶，因为我哋咧一翻工嘅时候时间太早啊，你都未有精神处理自己嘅仪容，你就已经入咗直播室啊。 系啊， 点知影相嘅时候，咦你系边个啊？ 系咯， 系啊，我 边位 啊？小白话我哋一起影相啦，我话可唔可以第二日先啊？因为我冇化妆， 系咯， 每一日嘅样咧都系劲样，都 唔系。我有一次同佢影完之后咧，佢走去 P 图咯自己。 系啊，喂唔得啊，真系。 咁人哋喺你有 follow 佢 IG 就知道噶啦，人哋影开嗰啲 系 唔同风格噶嘛， 玫瑰花 系咯， 你当红玫瑰咧， 妖啲相嘛， 咁又唔系。 唔系 郭德纲，郭德纲， 系咯， 啱啱啊，善仔 咁好嘅你哋把口。 因为佢哋好人啲， 哦，我个人心直口快啫， 佢哋客观少少嘅， 所以我哋有觉好瞓咯，我哋本身人嘅心地好，系咪夜晚瞓得着，所以个人就自然会靓 啦，系啦， 咁点啊？即系大家都要瞓觉啦， 系啦，大家一定要瞓觉，瞓多啲，好似我咁， 吓，如果好难，好似你 系可以瞓的话，就唔好喐啦。 王杰姐，多谢你。 希望大家今日即系精彩完一日之后啦，因为今日都系庆祝小朋友，亦庆祝父母嘅日子，咁希望各位打工仔都系有一个精彩嘅一日，今晚瞓嘅好嘅， 听日再见，拜拜。